望，在裤袋拎出一个网球，以一定的力度向后击出，意外击中背后女施善员的喉咙。施善员喘气和咳嗽，坐在地下。祖高域立即上前道歉，慰问对方，并一直站在他身边。施善员在几分钟之后站起身并离开球场。赛会人员其后讨论事件，祖高域有参与。大约十分钟之后，赛会决定取消祖高域的比赛资格。根据大满贯赛规，参选球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对裁判员、对手、观众和球场内任何人员作出身体攻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5时，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长崎之西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和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还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时间6:08，我即刻提一提大家先啊，雷暴警告咧就啱啱出咗嚟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吓，咁啊暂时雷暴警告咧就会去到有效时间啦，去到朝头早嘅7:30啦。扭开心机，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香港电台嘅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吓。直播室入边，朝头早嘅时候都已经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喺星期一嘅时间开始咧就准备。今个星期的一些工作啊、挑战啊，是啊， 即係叫做一個星期咧有個好嘅開始咧就好緊要嘅。咁所以星期一咧，我哋不如大家一齊深呼吸，然後開始咧就係、準備定今個星期要過一個咧就係好嘅一個星期。咁然之後又期待住咧休息嘅時候啦嚇。咁所謂休息工作再工作啊嘛，係咪？咁啊工作一排兩個啊，休息都係得一個。咁所以大家努力啲，咁啊加油啊嚇！ 晨光每日一格。 有个说话咧，即系你可以话消极，但系我咧就会觉得系积极。点解咁讲咧？即系谚语嚟嘅啫，大家都识讲啊。天跌落嚟当被冚，有啲人会觉得喂，你个人都好消极下，即系求求其其，样嘢都唉煮到埋嚟先至食啦咁样。我哋喺人生入边咧，我嘅方法系咁样，最紧要咧就系 set 多啲唔同嘅目标。有啲咧就系按照住长远嘅目标 ，set 一啲中距离嘅目标，然后按照住中距离嘅目标就做一啲短距离嘅目标。咁你短距离嘅目标咧，咁啊通常都系讲紧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咧，咁就可以完成到一个简单嘅。其实唔需要特别定嘅，你可能咧就系、例如我咁啊，坚守住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六点钟，咁啊一定咧要系准时嘅，要做得好嘅，要俾心机嘅，要揾齐资料嘅。咁我就可能同自己讲，我完成到一个月咧，啊，咁我又有少少嘅奖励俾自己。咁但系点解话啊天跌落嚟当被冚咧？可以话系积极咧？有啲人会觉得喂，即系煮到埋嚟先至食啦，咁样好似冇计划咁样。就系、因为我哋已经有一个嘅长远嘅计划喺呢度咧，咁啊已经 set 咗俾自己。咁所以咧，我哋天跌落嚟当被冚，意思即系话咧，当有一啲突发嘅事件咧，我哋好多系意外、意料之外。反正都预计唔到噶啦，我哋不如咧行咗先，我哋不如咧就系做咗自己想做嘅事情先。当问题出现嘅时候咧，我哋先至咧再筹谋喺点样又进行自己嘅计划，同一时间又继续咧就解决呢啲咧突如其来嘅意外发生嘅一啲嘅问题呢啲点子。所以有阵时天跌落嚟当被冚，咪鬼理佢，总之向住个目标不断进发，积极啲完成所有嘅事情，咁个人啊。完成得多事情，正能量、成功感自然就会多啦。出面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噶吓。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风烟接近，天空灰暗。即将战争，你却设法安枕。当天信任都给软禁，孤岛已不断的绿沉。其实我们各自有些牵挂，全城危难怎说绵绵情话。这世界快要塌下，被风吹越大，城墙没有音，被追赶跌进低洼。你与我放弃对话，未体恤我吗？谁曾被爱亦会像沧海急雨变化，共聚都要怕病毒失号码，逐渐是没日吧。分开以后，亲身见证，不肯觉醒，你怕会变孤星。一起抗命，一起好胜，推翻我当。 慢的戏码，现实照常崩坏，并未害怕。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朝早嘅时间6:16，到世界塔下，咁啊塔咗落嚟先算啦。总之做咗自己想做嘅事情先。响乐团嘅歌曲，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成日都有句说话，佢就喂人越大，好似咧成日话咩，啲记性啊越嚟越差，唔知道你觉唔觉咧？我咧就唔觉嘅。虽然咧细个记电话号码叻过而家，咁而家揿个掣 search 名真系快好多啊嘛，系咪？但系咧我自己就会觉得咧，唔系因为我哋记性差咗，而系我哋多咗选择性去到记忆。有阵时啲嘢唔想记嘅，由佢啦，系咪？个脑咧。就记住一啲啊，用心记，记住一啲自己想记嘅事情。你想记嘅嘢，点会唔记得啊？系咪？咁有阵时嗰啲都唔记得咯，即系唔重要啦，咪由得佢咯。个记忆力咧，有阵时真系好奇怪。咁啊，细个嘅时候咧，就记性啊，梗系大家会觉得好啲啦。大个嘅时候，我自己就会认为多咗选择性记忆。咁有啲咧就唔中意嘅，就由佢啦。咁但系如果你中意嘅都唔记得嘅，系咪代表你个记性又开始差咧？咁有啲咩辦法呢？辦法呢就除咗多啲鍛鍊之外呢，咁有陣時都可以呢就試下啊飲下花旗參啊，即係常言道花旗參呢都可以改善我呢個叫做咩記憶嘅功能㗎喎、哦。係唔係呀？點解呢？嗱，花旗參呢係其中一樣呢，即係使用最廣泛嘅叫做藥用植物嚟嘅。咁佢作為呢就一種叫做適應源，能夠呢就係促進我哋嗰啲嘅人最緊要咩活力㗎嘛。提高身体个机能，咁就可以话咧增加对压力同埋增加对老化嘅抵抗力。好啦，关键就系呢、這个。其实有阵时记性咧就系同压力或者老化咧系好有关系。咁啊记性咧，如果因为压力嘅时候啦，咁啊饮多啲花旗参嘅，咁啊可能会令到你嗰个人嘅感觉咧啊舒服咗、哦，咁、那个人咧就调气顺啲，即系面对住其他嘅事情嘅时候咧，就唔会觉得唉硬住棘住棘住咁样，咁啊即系令到你个压力咧就开始改善咗啦，系咪？好啦，花旗参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嘅，咁但系原来佢咧喺好多唔同嘅部位，例如系佢根啊。葉啊、浆果啊，都有咧一啲唔同对我哋人体有益嘅成分。一般嚟讲啊，能够咧就系从中咧就系提取我哋头先所讲嗰啲叫做活性或者就系非活性化嘅一啲嘅化学物质啊，譬如多糖啊、多烯类化合物啊、黄酮类啊呢一类型咧，都系对我哋身体咧有益嘅。包括咧就系可能令到我哋嘅神经系统嘅调节咧就更加好、啊，又可以调节埋我哋嘅免疫系统、啊。咁啊，達到咧就抗氧化或者係抗糖尿病。咁有啲文獻甚至乎咧就話佢啊，長期咁樣去到咧就係飲用嘅時候咧，可能唔多唔少都可以幫下手啊，抗下癌咁、哦、樣。咁呢啲嘢就最好就係問醫生啦。不過咧，花旗參好多時啲人都會覺得，如果暖暖地去到飲啊，熱熱地去到飲咧，都可以咧就普通咁樣預防感冒啊。咁啊，希望即係又幫到手啦。不過我自己成日覺得，其實你個人生活得健康咧，又多運動啊。或者有足夠嘅水分咧，都已經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叫做抗敏感啊，或者抗感冒嘅一啲嘅好好嘅舉動嚟噶啦。咁大家最緊要就係多啲運動啦，係咪？咁另外咧就係有啲人會覺得，喂，花旗參嗰種嘅味道咧，的而且確可以叫做靜到我哋個人嘅，令到我哋安靜嘅。有陣時可能譬如打一次啊。 流鼻水啊、头痛、身体硬硬嗰啲唔聚财嘅时候咧，就会有啲人就惯咗就系、是，喂，不如我哋饮啲花旗参焗住啲水咁样，咁令到个感觉咧就可以舒服啲。咁最紧要咧就揾到自己觉得舒服嘅方法，咁你就做咗佢咧，咁你个人咧就自自然然咧就会发觉样样嘢咧啊都唔错噶啦。嗱，花旗参其实对二型糖尿病咧啊就几有效嘅，呢啲咧就可以话咧就讲到明噶啦，能够显著咧就系降低啊糖化血红血蛋白同埋咧就系空腹血糖。咁如果你有呢啲问题嘅时候，耐唔耐饮下佢咧，咁咪会令到自己嗰啲身体嗰啲数字咧靓仔啲，系咪？咁如果要去即系将啲数字咧交翻俾医生嘅时候咧，医生就会可能会睇一睇，喂，不如试下呢一只啊，咁样又唔错，咁样多啲试下。咁另外咧，大家都忙嘅，咁啊工作记忆对我哋日常生活咧都好重要嘅。咁啊花旗参咧都话到有显著咧改善短期内工作记忆嗰个表现，即系佢哋都有啲研究嘅，就话花旗参啊吓，有助咧就令到我哋嗰个短暂即系叫做短期之内嘅记忆咧，可能一两日啊或者工作上有阵时面对嘅问题，咁你就好快脆咧就可以处理到佢，甚至乎记住佢咁样。咁啊大家不妨朝头早嘅时候咧，特登点样搵呢个花旗参，希望大家咧有时间焗一焗水。啊，氹下自己开心，令到自己乜嘢？星期一嘅时候唔好咁大压力，放松 ，relax， 然后咧令到自己舒舒服服、安安然然咁样去到度过呢个星期一先。 伤感的眼泪，从来未属我。像往昔一样，我每天好好地过。 分手这结果，真的有痛心过。伴我走只得我，原来亦没不可。时逝去那些经历，改变着我， 并没有那一。是对跟错， 你眼睛温柔过， 梦与想再飘过， 一出再次自在一个。 其实我记得曾被爱的感觉，相拥亲吻路上唱和，你我亦那么傻。而其实我记得曾承诺过这么多，当天都也认真过，没有谁能像我们清楚。曾这么珍惜过，天的故地无言又路过，如有好感夜，谈话中可讲起我 心底的痛楚，光阴再擦洗过，你会否想起我，仍怀念着 想再飘过， 飞出最后唱我的歌。 其实我记得曾被爱的感觉，相拥亲吻路上唱和，你我亦那么傻。而其实我记得曾承诺过这么多，当天都也认真过，没有谁能像你谅解我。 都想着我，你我亦那么傻。而其实我记得，在承诺过这么多，当天都也认真过，让过程留在我们心窝。其实我记得，曾被爱的感觉，想拥亲吻留上触摸，你我亦那么。 一首歌曲啊，嚟自陈奕迅加上杨千嬅，其实我记得。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各位听众，提提你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咧，哇，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咧就系生效啦吓，暂时啊。去到嘅時間咧就係早上嘅7:30噶。嗱咁啊，環保對我哋嚟講咧，當然係非常之重要啦。人啊，有陣時開心咧嘅原因就係好簡單啊，因為發現咧新嘅嘢，啲新嘢令到我哋哦又新奇啊，又得意又實用喎。係啲乜嘢咧？啊，原來呢個世界上咧有一種啊未來叫做未來嘅環保布料係啲咩咧？可以话咧就系非常之独一无二，咁啊就系能够可以想象一下，我哋用汗水咧去到制成我哋嘅呢一啲叫做环保嘅物料啊吓，当然非常之特别啦。报道系咁讲噶，有好多咧就系环保嘅物料，包括玫瑰嘅花瓣啦、海藻，甚至咧就系人嘅汗水啊吓，呢啲咧都系啊叫做时尚业界啦，而家咧就希望开发佢哋成为咧就系选择成为一啲嘅天然材料。咁啊有一啲嘅叫做年轻设计师啦，同埋布料嘅制造业咧，都见到呢啲嘅危机啊，真系要谂下办法，点样可以喺源头嗰度咧就做得更加好先啊。玫瑰花瓣丝咁啊，都系其中一啲咧就系必须咧就系经过提炼啊，仲要咧就系特别嘅提炼咧先至可以用嚟做。虽然话就话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物料咧，系已经可以慢慢啊放咗喺我哋呢一个嘅叫做工业上边啦。例如头先提过藻类嘅生物啊吓，咁亦都咧系可以咧就系大派用场啦。咁啊，但系咧，其实呢一类型嘅植物啊，呢一类型嘅叫做物料咧，都系要经过咧就系特别嘅加工，自自然然咧，今日先至咧就可以成为我哋嘅工作嘅用料嘅。啊，头先咧就听过哇汗水、啊。汗水都能够成为一种咧，就可以透过结晶而装饰喺服饰上面嘅天然材料。咁啊，就系因为由伦敦啊皇家嘅艺术学院啦，咁啊佢哋咧就系一个嘅创新者嚟嘅。佢话到啦，因为入边有矿物嘅成分喺度，矿物结晶咧系不可再生嘅材料。咁啊，而且咧即系其中啊牵涉到咧就系好多嘅问题。不过咧，佢哋话到啦，啊有好多问题咧都系可以慢慢去到解决噶。他们做过一些实验的，即是例如一只的物啊入面就抽取了一些汗水出来送到这个实验室入面，那么分离出一些细菌，然后等这些细菌呢在那些叫做晚礼服啊或者呢在那些衣领那里等等的服饰上呢就重新自然再生。4小时之内呢结晶就能够形成，每个结晶呢都是完全独一无二的，那就好像人类的钻石一样啦，都挺得意啊。有机会咧都可以试一试呢啲叫做唔同嘅物料，睇下有冇机会咧可以令到佢哋早啲面世。 十只手指彼此紧紧关闭，咬紧呼吸，这刻绝不会放低。就算软弱躯体，思想却是极美丽。多冷静，越强越自强越勉励，尽了一分一秒去发挥，得与失极难控制。 出面是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就继续生效的。先听听6:30的新闻简报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永兵报道新闻。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再爆发反政府示威，要求总统卢卡申科落台，传媒估计最少10,000人参与。防暴警察在总统府附近施放胡椒喷剂，又挥舞警棍驱散示威者，最少几十人被捕。示威者质疑政府操控一个月前的总统选举，令卢卡申科当选，又指责当局为了消除反对声音，在过去一个月的示威浪潮中暴力执法，导致最少四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反对派人士担心自身安全或者被政府拘禁，纷纷离开白俄罗斯。最新离国的是科瓦尔科娃，他表示已经在波兰寻求政治庇护。英国警方继续搜捕百名汉在周末晚发生的持刀袭击案疑凶，案中一名遇袭男子死亡，一男一女重伤，另外五名伤者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疑凶是单独犯案，案件似乎和恐怖主义和帮派斗争无关，也没有证据显示是寻仇，估计是随机施袭，因为受害人之间在性质和社交上都没有联系。警方又说已经接到一些描述疑犯的报告。至于早前在排水道中找到的一把刀，警方说要确定是否涉案是言之尚早，已经派员到排水道进一步调查，反映警方不会忽略任何细节。美国超过20个州的新型冠状病毒单日确诊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分析指出，很多地区复课，加上民众漠视卫生专家的警告，参与大型集会，包括总统特朗普争取连任的竞选集会，以及抗议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等，令到疫情转趋严重。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在天气转冷之前控制好疫情至关重要，因为到时除了新型肺炎，也都可能爆发流感，加上民众多了在室内活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在美国网球公开赛打到第四圈的一哥祖高域戏剧性地被取消资格。祖高域在第一盘失分之后表现失望，在裤袋拎出一个网球，以一定的力度向后击出，意外击中背后女施善员的喉咙。施善员喘气和咳嗽坐在地下，祖高域立即上前道歉慰问对方，并一直站在他身边。施善员在几分钟之后站起身并离开球场。赛会人员其后讨论事件，祖高域有参与，大约十分钟之后赛会决定取消祖高域的比赛资格。根据大满贯赛规，参赛球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对裁判员、对手、观众和球场内任何的人员作出身体攻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面。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由于我哋亲亲靓猪嘛，讲咗做一个妈咪啊，或者系一个妈咪嘅分享咧，我觉得你大个女咗嘅，讲嘢好似即刻咧一个妈咪通出咗嚟啊！ 哦，咁你起码对住小朋友嘅时候，某啲位置需要严肃嘅。 你严唔严肃到噶？你严肃一下，你又会笑嘅，我 feel 到你。 我会严肃完之后，如果我个女一顶我，我就严肃唔到啦。 妈妈 ，I love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若曦，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九点《晨光第一线》Heidi 朱海婷主持的《亲亲靓猪妈》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吓你哋好啊，出边系29度啦，相对湿度86%嘅，咁啊，雷暴警告虽然生效，咁但系唔使惊。即是叫做個個都好仔好女嚟嘅，係咪？冇事嘅。咁啊，最驚咧就係擔翻把遮啦。有陣時天有不測之風雲啦嚇。今日都話到有幾陣嘅驟雨，局部地區係有雷暴嘅。嗰陣時咧都近呢兩個星期或者三個星期，近呢一個月啦，都係咁嗰啲天氣咧，突然之間好大雨，突然之間係好曬。咁啊，尋日咧我自己都有去行山啦，咁樣咁啊喺粉嶺後邊嗰度一帶咧去到行山，哇，都係。經歷了很大雨啦，又經歷了很曬啦，又望出去咧啲視野嘅時候咧廣闊嘅，咁但係咧都會見到，喂，左邊咧，即係嗰陣時我仲未落雨啦，見到左邊咧行雷閃電，烏雲密布，右邊咧就放晴，因為藍天，咁見到個太陽咧仲曬到右邊嘅地下咧嗰啲屋仔村屋仔咧，哇！陽光好猛烈喎，天氣咧就係咁噶啦。見到咧啲暴風雨嚟嘅時候，真係一大嚿嘅黑雲咧，由左殺到去右邊，咁啊當然殺到埋嚟我嗰度啦。咁啊企咗喺度咧就樹底下低咧，咁啊揼住雨，咁啊希望冇揼得咁犀利。好彩啊，戴住頂帽，咁啊都唔會影響咧你嗰個嘅視野嘅。不過就冇辦法啦，啊全身濕曬咧走唔甩噶啦。咁啊好彩，咁啊最後咧因為尋日條路咧都短短地啊唔係好長，咁啊好快脆咧就可以完成到啦。啊，再見到好多唔同嘅行山人士咧，大家都係哇落雨喎、啊，我見到有啲咧真係uncle auntie 啊好厲害喎、啊，落雨嘅時候仲上緊山，都忍唔住問一句就哇喺、哎、啊咁多位落雨喎、啊，仲繼續上啊？啊，点解唔翻转头啊？你哋呢个位置都系起步咗冇几耐嘅啫，咁样佢哋都即系个个都好精神啊！响度咧就系话到啦，诶，少少雨咁啊，落几阵雨咁啊，个身湿下冇乜所谓啦，转头啊干翻晒啦，冇嘢阻到我哋嘅咁样一句咁精神嘅说话咧，我觉得都系喺朝头早嘅时候，如果听得到咧，的而且确可以俾到我哋好多唔同大嘅动力啊，令到我觉得系。其实呢个世界上真系冇咩好惊嘅啫，你以为有事啊？到佢真系嚟到嘅时候，你发觉冇乜嘢啫，即系正如雷雨一样。你以为雷雨嚟到咩？咁样哇，好大雨啊！咁样嚟到嘅时候咧，只要有晒心理准备，做足晒安全措施，你又发觉冇乜嘢啫，系咪？好快脆，又可以话雨过天晴啦，唔需要担心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啊吓 ，kit 啊 kit 啊 kit 啊 kit 啊 kit 啊 kit 啊，啊见到啊，维港两边咧，即系可以话系非常之独特香港嘅一个城市景观啊。最近呢三年啦，维港两岸落成嘅新海滨长廊达到几长咧，就5公里咁长，包括咧就系港岛嘅石塘咀，至到咧就系湾仔啦，北角码头一带、西九文化区、尖沙咀啊、荃湾海旁等等。海滨事务委员会就话到啦，喂啊，委员会就支持利用政府预留嘅65亿元拨款，咁啊推行13个咧就叫做海滨优化工程嘅项目，咁啊期望几耐咧？2028年啊，哇！期望2028年之前咧，维港嘅海滨啊，由现时嘅23公里可以咧就可以增加多一半，去到咧就34公里，哇！到时咧真系。23公里都跑到个半马噶啦，咁啊34咧，继续努力啊！希望我哋嘅海滨长廊都可以跑到个全马，咁啊真系好啦吓。好啦， 咁啊，當然啦，我哋就希望啊呢一個嘅海濱長廊啦，就越起就越靚。咁啊，見到咧就好多唔同嘅工程咧，都慢慢落成啦。咁啊，其中有一啲就包括咧，就譬如喺天馬至到會展海濱長廊，就同埋荃灣海濱優化工程嘅第一期啦，已經上年開始咧就分階段開放。你有冇去過咧？這個我真係真係唔夠咧 update 咋？哦，都仲未去呢一邊嘅海濱長廊咧，嗰度欣賞一下喎。咁啊，既然起好咗咧，咁啊作為市民啦，梗係去啦。特別咧有家室嘅，咁梗係去嗰度望一望，即係感受一下啊！唔好淨係咧匿喺嗰啲鄉村嘅地方嘛，應該帶啲仔仔出去城市嗰度望一望。我講緊我自己啫。其实委员会早前都审议咗咧，就系启德跑道区啊，海滨长廊嘅设计嘅，咁啊长廊就会融入咧就系单车以及咧就系俾市民共享嘅路径。咁啊，当2022年开始咧逐步落成之后咧，市民就可以喺呢个共融通道上面踩单车或者咧就系漫步享受一个海滨嘅环境。另外咧，仲会加埋啲水上活动嘅元素，嗱呢个真系都有几值得睇。例如咧就系喺呢、这、一個灣仔之前嘅一個公眾貨物社區嗰度咧，咁啊發展水上活動，以及咧就係康樂主題區啊，呢、这個我都幾有興趣望一望到底係點樣咧。啊，早前啊，更加咧就該處啊舉辦一啲嘅，譬如龍舟測試，去到咧就係做譬如做比賽做測試啦，發掘一啲即係海濱舉辦水上活動嘅潛力，咁啊睇下咧，喂，如果喺呢個地方搞嗰啲水上活動啊，好唔好啊？得唔得啊？大家咧會唔會受歡迎啊？咁的而且確咧，香港係比較上少呢一類型嘅叫做叫做乜嘢，即係叫做海濱嘅長廊、海濱嘅玩樂嘅地區，特別咧係可以落埋水嘅。如果真係可以落埋水喺個海嗰度咧，其實做得乾淨啲嘅。咁啊，而家維港嗰啲水質都算係 OK 噶啦，係咪？咁啊，圍一個位，咁啊可以咧俾人哋喺市區嗰度咧都可以有多啲唔同嘅玩樂咧，絕對係一件好事啊！咁另外仲有一啲，譬如全長560米嘅，譬如石塘咀至到咧就係會議海濱長廊，早前咧都已經咧就全面貫通噶啦。咁上年年尾嘅時間，咁都有好多唔同嘅路段可以俾大家行。咁而且咧就係望落去我哋嘅海濱長廊好多咧，仲見到除咗係啲石屎鋪得靚之外啦，有啲甚至乎望落去咧就好有一種綠色草皮嘅感覺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時候，不妨就去嗰度望一望。玩一玩，咁啊做人咧最紧要开心，叫埋其他朋友一齐玩咧，咁样咧就最好啦。生活就好简单嘅啫，最紧要咧就系叫埋其他人一齐快快乐乐。 仍睡不好，因重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燥。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才是胜利，跳出那角落里都是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 留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吧。难道要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 一首歌嚟自姜涛嘅音乐作品啊，叫做《孤独病》。做人最紧要咧就系有多啲嘅朋友陪住自己，咁啊孤独病咪反映住咧就系、是、啊，可能提一提大家。孤独咧，其实并唔可怕嘅。咁最怕咧就系你连打破孤独嘅决心都冇啊！吓，朝早嘅时间29度，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早上嘅我哋嘅职场 QL 入边有便当，咪咪 Chan 同我哋讲下咧啲咩好食靓嘅便当。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即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冇食 NG 啊，一听就知唔 work 啊呢个听 NG 唔该你个。 好，欢迎我哋今日啊最伟大嘅便当主人啊女主人咪咪姐， 大家好啊，早晨早晨， 早晨啊咪咪， 系啊点啊？ 唉，今日揾你上嚟咧，即系要整整呢一个嘅便当啦。嗱，我自己前排咧做咗一个几靓嘅鱼生饭。咁啊，话说咧，咁啊，因为见到有间嘅入息嘅铺头咧，咁啊佢啲鱼生减价啦，咁我走咗去买咗一扎鱼生，谂住夜晚食嘅。点知冇人翻屋企陪我食，咁于是乎点咧？留翻第日朝头早。哦，朝头早食呢个鱼生饭。啊！我自己當然係覺得係好食啦， 醒胃醒神， 醒胃醒神，覺得誒、哎、個人即刻 high class 咗好多喎、啊。但有冇辦法將呢一類型嘅嘢咧變成便當咧嚇？ 梗係啦，呢個就係我今日要做嘅題目，係我要帶大家翻去我鄉下， 你嘅鄉下上海， 唔係 誒？你鄉下唔係上海咩？係 今日 地下喎、 啊。今日我嘅鄉下係夏威夷。 你今日做鄉下冇得變夏威夷啊？你 因為我 hello 啊， 係啦，我嘅鄉。是下路下我要告诉你们我的乡下的其中一个美食菜式。是啊。即是那些人成日去一笪地方就说回乡下这样的嘛。 不是披萨咩？ 即是有些人是啦，有些人去意大利就说回乡下，日本就回乡下。我喜欢夏威夷回乡下。 我给你望下上次那个鱼生饭啦。行不行我给了一张照片给你看。 是砌的，自己砌出来的。 是啦，切过晒啲鱼生就砌了鱼生饭。 咁我今日介绍我这个乡下鱼生饭呢是有少少不同的。是就是大家吃那些 Pocky 啊。 哦。 是啦。咁然后呢在外国不在夏威夷呢他们叫做 Pocky Bowl， 即是有碗饭啦、然后上面有那些鱼生是面的。咁但 是。那些鱼生是我们认识的鱼生。 是啦。咁 Pocky 是为什么呢？其实 Pocky, 我们串 的。巧克力条。 首先我不 sure 是不是这个名字啊，你不要乱噏嘢啊。第二不准帮人卖广告。 我没有，因为日文真的这样叫他。 哦是吗？ 是啊。 哦。 日文就这样叫他。 但是我们串 Pocky 我们写出来就 POKE 啦。但是如果我读音是 POKI 的、夏威夷音、是啦。咁其实在夏威夷 Pocky 的意思是愉快。 哦， 愉快者咧就即系你嚿鱼咧，再切到细细粒、细细粒咁样嘅，系啦。咁你去到佢哋有啲 supermarket 咧，即系夏威夷 N D 嘅 supermarket 啦，即系唔系嗰啲而家好佢好多好美国嘅超市样嘅， 系好大嘅，好狂妄嘅。 但系有啲系比较仲偏向夏威夷人啲嘅、即系啲 logo 人去买嗰啲 supermarket 咧，咁嗰啲咧就会有一个。好似 叫唔叫夏威夷杂货店啊？其实嗰啲 都系超市嚟嘅， 都 系啊。但系嗰啲超市就会有啲夏威夷 logo 嘅嘢食咯。咁佢哋咧就会有但系其实太兴啦，所以其实佢哋 food court 都会有嘅。咁佢哋就好似个点讲咧？我哋买啲冻肉、买啲芝士咁啊。佢哋一个冻嘅雪柜，佢哋将嗰啲 pocky 系有无数咁多款，我可以同大家 share 啲相嘅。讲紧十几廿款嘅，系啊，好似雪糕咁，你当买雪糕啦。你买雪糕咪有绿茶雪糕、咖啡雪糕咁样，有起码廿款咁样，你喺到一个长兜， 喺晒个冻柜入边， 一个冻柜有个长兜，佢 exactly 用嗰啲雪糕兜载住嘅。 哦， 咁就有无数咁多款，跟住你就喺度拣啦。 哇，好想食！ 食添，突然间俾你讲到。 你喺度拣啊，我食乜嘢？然后佢就称半磅或者四分一磅咁样，然后去买嗰啲鱼生啦。咁佢哋通常买嚟咧，唔系话摆喺饭度食嘅，可能系空口食啊。可能是送饭团，他们那些 musubi 啦，就是有嚿午餐肉的饭团。 哦， 系啦，通常都是咁食嘅。 午餐肉添啊。 系啊，咁我呢啲翻乡下嘅时候就会点做呢？我呢啲翻乡下嘅时候，我就会买咗拣好多款，然后就喺个沙滩嗰度食咯。 哇！你个人啦、啊，咁识弹嘅，一路沙滩，hello 食住啲咁好食嘅嘢。 系啦，咁佢嘅 pocky 嘅意思系因为咧，其实系夏威夷好耐年前啦。咁佢哋以前就好多珊瑚鱼啊，咁你捉咗翻嚟咧，佢哋就觉得可以点样摆耐啲啊，所以就腌味咯。 哦， 系啦，将佢腌咗个味， 系啦。佢哋通常腌咧系腌完出嚟咩味噶？ 系啦，咁佢哋就将啲鱼，咁而家我哋最兴食嘅，或者我哋譬如而家香港都有啲饭，有啲食鱼生饭嘅地方、哦、其实嗰啲鱼咧，通常都系不外乎三文鱼啊，我哋食开嘅鱼生啦，唔同嘅吞拿鱼啊，鱿鱼啊咁样，系啦。咁其实就系切咗一粒粒，然后捞咗味。 哦 咁嗰、那个独特嘅味道呢就要同大家分享啦、 哦。 你估都估唔到。你估啦佢捞咗啲汁嘅。嗰、那个你当沙律咁啦，我哋要捞啲汁咁样嘅。佢、会捞啲汁嗰、那个pocky bowl， 你觉得佢会捞啲咩汁啊？用鱼生捞啊吓。 用鱼生。 你真係估唔到，你更聪明都估唔到。 豉油嗰咸咸地咁样啊。 有。 有。 係有係。 辣嘅。 如果辣佢哋就会加士拉差。 吓。 士拉差你识啦。 係。 係啦，佢哋会落士拉差，即系嗰只辣椒酱呢，係啊係啦。 咁如果仲要再加嘅，唔通佢哋会加啲糖喺度？ 唔系，系咸味，系啲独特嘅味。 独特嘅味，海入边嘅。 死啦！我俾你，海带系配个配菜啦。 配菜。 佢哋系会加个重点系加麻油同埋少少蚝油。 哦、啊，咁乜嘢？突然间咁日本嘅你加麻油 啊？因为其实 我谂住你下捞下。 好受夏威夷好受日本文化影响嘅， 嗰度好多日本人住啊嘛。 冇错，佢哋就会切咗啲鱼生，然后捞啲豉油，捞啲麻油，捞少少蚝油，咁就加啲葱，加啲芝麻，就捞嗰个鱼啦。咁、 哦、 去到而家现代咧， 都几似我哋食嗰啲冷盘海蜇嘅食法， 系啊，而家去到现代咧就已经多咗好多款啦，即系例如佢哋会用 mayonnaise 啊，用嗰啲沙律酱啊。加啲 wasabi 啊，系啊， 就更日式啦。如果 系啦系啦，加总之加啲唔同嘅芝麻啊，加啲唔同嘅紫菜嘢啊，咁样系啊，俾张相你睇下，即系呢个平呢、 哦、 个咁。 我望先， 系啊，有虾啊，有鱿鱼啊，有蟹啊，我最中意食系佢嘅生蟹啊。 系 啊， 好似韩国嗰啲咁样，即系 exactly， 你当你用韩国嘅腌味法去腌咗佢都得噶。 哇， 系啊，总之重点就系个麻油、少少蚝油同。 点解人生会未去过夏威夷嘅咧？突然间觉得。 咁我都好彩，因为我有个我读书嘅年代、 啊， 我有个朋友喺夏威夷读书。 咁、 我自己系喺加拿大读书。咁、 啊、 我由香港飞加拿大嘅时候咧， 会经过夏威夷啊？ 我就选择经夏威夷，因为加拿大最远嗰站啊嘛。你之前中间停咩站咧，都唔使俾多啲钱啊。咁我咪。次次翻加拿大之前都停一停夏威夷咯，咁、哦、咯，咁跟住 咁细个就咁识玩噶啦， 细个识玩啊，都唔好讲笑，又识食又识玩啊，我真系。跟住而家，跟住再大嗰啲，佢都一路喺夏威夷读书。咁、 啊、 总之我一飞美国任何地方都去一去 夏威夷先。 系，咁其实系唔使钱嘅，嗰条机票净系俾嗰啲机场税啊嗰啲咁样。哇，然后有得住。系啦，咁咪抵玩抵食， 抵玩抵食， 有人喺嗰度住啊嘛， 系咯， 系啊， 又可以探下朋友， 所以我就当咗嗰度系自己乡下咯， 系，明白晒， 系啊， 明白晒，咁但系呢个都系好，即系、就是、我哋可以用翻呢个套路咧，喺香港做呢一类型嘅便当啦。 冇错，你好似你话斋，你谂住满心欢喜买一啲 寿司 面翻去，冇人睬你， 系啊， 咁你第朝食又觉得啊，又食翻嗰啲啊咁样，咁你加少少新色俾佢，系啦，即系新色不少啊，系啦，然后就整个饭，个饭咧。你是普通饭又得，你变咗寿司饭又得，都唔太大分别嘅、然后将嗰啲捞咗嘅鱼生摆喺个饭面，嗰餐饭直头飞咗去夏威夷，咁食完咧唔觉意喺度扭两下， 扭下个屁股仔，哎呀，谂起都好风骚啊！呢个好啊，咁啊，大家有机会试一试啊，呢个 Hello 啊嘅便当， 系啦 ，Pocky，Pocky， 唔该，妹妹。

在上午午时，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长崎之西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和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1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于我哋亲亲靓猪嘛，讲咗做一个妈咪啊，或者系一个妈咪嘅分享咧，我觉得你大个女咗嘅，讲嘢好似即刻咧一个妈咪通出咗嚟啊！ 哦，咁你起码对住小朋友嘅时候，某啲位置需要严肃嘅。 你严唔严肃到噶？你严肃一下，你又会笑嘅，我 feel 到你。 我会严肃完之后，如果我个女一顶我，我就严肃唔到啦。 妈妈 ，I love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若曦，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9点晨光第一线 ，Heidi 朱海婷主持的《亲亲靓猪妈》啦。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点08分嘅时间啊，吓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哇，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11点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出门口嘅时候都系记住落翻把遮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咁啊，朝头早嘅时候，今天开始可以三个人喺直播室啦。人才仔仔啊！我哋咁啊，直播室入面除咗有白元老小白之外啦 ，O 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 唔使成日打电话俾阿 O 啫。有 Barbie 喺度啊，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系啊，9月7号啊吓，咁啊精精神神啦，希望星期一嘅早上咧啊，我哋咧都逐渐啊回复翻正常嘅广播啦。嗱。我按住咗嚿木噶啦吓，已经希望咧就可以继续都系维持正常嘅广播啦，就唔使成日封烟嚟封烟去咁样，跟住又惊个电话收得唔好，咁希望咧即系疫情咧都慢慢退却啦，咁啊冇照跳啊，琴日都已经马照跑啦吓，咁样咁希望咧即系每一样嘢都啊即系循序渐进啦，咁大家都要注重啲防疫意识嘅，都要注重社交距离嘅，但系咧疫情咧麻烦咧真系要同佢讲声咧。拜拜啦，好唔想见到佢啊！真系 冬天都唔好翻嚟， 系啦，唔好 后会无期， 冇错 啦，系啦，后会无期啊！咁啊，如果即系同佢讲声拜拜之后咧，啲口罩钱都悭翻啊嘛， 系啊系啊， 买下买下，其实咧买咗成大半年口罩， 唔系啊，口罩钱悭翻一件事啊，口罩唔环保啊，另外一件事啊嘛， 呢个亦都系真， 即系唔用又唔得噶，系咪先？ 咁当然又实有啲听众朋友话，喂，有啲可以重用噶啊，有啲环保口罩噶，咁样咁啊啱，但系。 係即係有更加多朋友，特別係呢個都可以直率啲講啦。做電台咧，做廣播咧，如果你個口罩咧係用啲環保啲，譬如厚啲啊、嗯，我都試過好多隻譬如有啲直情係 把聲濛噶， 係啊，出嚟咧嗰個 隔住埲牆咁樣， 全聲度咧就比較低一啲咯。 我哋絕對唔想聽眾咧係好似偷聽隔離房啲人講嘢咁樣。 我哋其實呢半年都學識要用再大力啲嘅叫做牙力啊， 係啊， 要衝破個口罩， 係啊，去咬好啲字。如果唔係就再濛啲咯，再差啲咯，即係出嚟嗰個聲音嘅傳遞咁啊呢。呢啲都係呢半年修練得嚟嘅成果㗎。係 啊，講嘢最緊要咩啊？有氣啊，丹田啊， 有中氣。 係啊，食嘢最緊要有牙力，係咪？好似啊咪咪姐咁樣話齋啊，講得啱。咁啊，星期一希望大家即係翻工都順心啦，事事順利啦。咁啊，呢仲有好多嘢要注意啊，包括咧、交通同埋天文台嘅情況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今日朝头早系边个呢？哦， 系 Barbie 走咗 ，Toby 入咗入嚟啦。早晨啊 ，Tob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 早晨啊 ，Toby and Barbie，Toby， 咁先问下你啦，即系交通嘅情况系点呢？ 哦，今日咧而家暂时隧道都系正常嘅，咁暂时咧净系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嘅。咁有个封路咧，提下大家啦，喺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嘅，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咧就慢线封闭啦，经过留意啦。咁同埋而家有部分地区落雨啊，咁大家小心驾驶啦，就咁、是、样啦，冇乜嘢啫。 系 Toby 啊，问下你啊，星期六日有冇去边度威威啊？ 威啊，又唔系好威嘅就不过去咗踩单车啦，都系。 哦，踩单车系咪都见到有啲朋友仔做户外运动嘅时候，有啲都会戴翻口罩嘅，好乖啊。 都 咁，但系虽然咧就唔系话唔戴口罩嗰啲唔乖啊，但系你觉得个比例系一半一半啦，定还是系唔戴口罩嘅朋友仔喺单车径嗰度踩单车多啲咧？ 哦，我觉得一半一半嘅，见到其实你一路沿途咁样行咧，有部分迎面嘅咧就有戴啦，部分系冇嘅。咁但系都明白嘅，有时候即系你做运动或者可能上完斜嗰啲好辛苦咧，一定要唞下气噶嘛。 踩单车都算系做运动喎、 算啦，高强度运动 系咯， 系啊。咁同埋你沿途去到某啲位停喺度咧，可能大家想休息一下饮啖水咁嗰啲咧，咁你总会见到啲人除咗嘅咁样，咁都明白嘅。唯有大家注意衞生。 休息嗰陣啊，又應該戴翻嘢。 最正咧就係我有一次經過吐露港啦，咁啊睇下，喂啲人踩單車有冇戴口罩啊咁樣咧。啊，佢哋有戴口罩喎、 啊， 但係咧衫就除咗咁。 系啊系啊系啊， 衫就除 唔单止净系踩单车嘅朋友，跑步嘅朋友咧，着住条短裤啦，都系唔着衫，但系又戴口罩。 系啊，咁样啊，咁啊， 我都有见过呢啲。 呢个都唔知叫做。抵賺定唔抵賺都真係唔係好識講啊！ 起碼有個意識喺度啊嘛。 係啊 ，Toby 琴日去咗邊度踩單車啊？咁樣。 同埋我就去咗，今次咧就唔係踩吐露港啦，咁啊入咗去屯門咧、 哦， 就屯門元朗天水圍咁、哦、樣。 灣愛路你踩係咪啊？ 唔係又未嘅，又唔係我唔知喎。 青山公路嗰邊啊？ 係啦係啦，青山公路嗰度咁啊，同埋都期待之後嗰個超級單車勁。 係啊，我好期待，我好想由呢個大圍踩單車去屯門喎、 啊，屯門踩去馬鞍山，馬鞍山踩去屯門喎、 啊， 可以。 係啊係啊， 真 係係 啊，都期待，同埋啲風景都幾靚噶嘛，見到網上推介咧。 咁啊，但係到時整架靚啲嘅單車先得㗎。 好嘢喎 ，Toby 估唔到你都係單車友嚟喎。 又唔係好專業嘅，就係普通啦。 踩踩下就專業㗎啦，買買下就貴㗎啦。 都睇得出嚟，而家系普通嘅， 系好普通 嘅，就贵噶啦。好啦，咁啊，多做运动都系身体健康嘅。唔该晒 Toby 先啦， 唔该晒， 拜拜 Toby。咁啊，另外 Barbie 咧就喺度，都系 B 啊 ，Toby 之后有 Barbie， 早晨 ，Barbie 早晨。 早晨啦、你听唔听到啲好奇怪嘅声音啊？喺我个背景嗰度， 系咪已经落出大雨啦？头、先我已经见到广播度有嚿好大嘅黑云遮住。 你嘅推测就好啱啦。话说咧，我发觉我都几万事万灵嘅。就是、我企咗喺一个有棚嘅位置咧，哇唔得，我要企翻再入啲。 系啊，企翻入啲先，唔好突亲。 因为咧，我企咗一个有棚嘅位置一阵间啦，咁我就谂啊，都落唔出雨喎，头先一路都咁，咁啊谂住再行出啲啦，因为佢嗰阵风咧实在太凉爽啦，凉爽到咧你会好想引人行前啲，行前啲咁样啦。咁跟住我就谂啦，即系。 咁大風，然之後又好似未落出雨喎，咁啊再企開少少啦。 嗯， 跟住之後咧，因為見到其實個能見度都好低啊。 嗯， 望上一邊度咧，其實係白蒙蒙一片嘅。如果你想望到對面海咧嗰、那個風景嘅話咧，基本上你係完全乜都睇唔到啊。 嗯， 你係白蒙蒙嘅，即係覺得哇，點解好似咁唔知係大霧啊，定還是係點樣啦嚇？咁跟住咧。隔咗我谂都唔够十秒，好似倒数咁，突然之间咧个天就落出呢个倾盆大雨啦。而家咧系倾盆大雨， 系咁而家广播道呢度啊， 系啊，同我一样咧，亦都我系见到有人咧系即刻要逃跑嘅。咁啊，包括咗一啲喺路上嘅行人啦，系冇准备到遮啦，同埋我见到有啲清洁嘅工人咧系本身勤劳地扫紧嘢，系即刻掉低啲架撑咧，系、要跑翻去有瓦车头嘅位置嘅。 系啊，唔好 咁啱啱系。真係見證到呢一下咧，即係突然之間落出雨嘅時候，大家有啲狼狽嘅景象啦。咁、所以如果你未出門口嘅話，就記得真係要帶把遮啦，同埋都要帶把比較堅韌啲嘅遮啊。因為咧，佢今日係都幾大風啊，一路落住嘅雨嘅時候。 哦，即係橫風橫雨喎、啊！如果照你咁講嘅話， 依家嘅情況係咁樣啊，同埋都真係好大雨啊！而家廣播到呢一度嚇。 係啊，我頭先咧都特登開翻天文台個 app 出嚟睇咧。嗱、除咗我哋個即係天氣顯示屏啊，寫住29度，相對濕度84%，日雷暴警告去。到十一點之外咧，哇！見到嗰個天文台個 app 咧，嗰啲叫做咩雷雨區啊，由香港嘅南邊咧、即係南區嗰度，哇！一路咁直上啊，真係北上啊！今次 係啊，好似話北韓嗰度都打風啊嘛，即係日本啊嗰啲位都打， 北韓就未去到，個風就啱啱尋日吹完鹿兒島， 係海神啊嘛， 係啦，海神吹緊上去， 好似好勁， 呢個係一個好好強嘅一個颱風嚟嘅， 係係啊，所以睇翻即係天文台嗰、那個七日嗰個天氣咧，其實日日枕住都會落雨啊，唔知係咪？都少少關呢啲打風影響到周邊 氣壓唔同咗， 咁樣有機會係咁啦。咁啊，哇 ，Barbie 你小心啲啊！依家傾盆大雨啊，唔好 我已經再企埋咗一步，因為我頭先嗰個位咧，好不知不覺間咧，我已經係有半個身係淋濕咗。 哇！我哋呢度 好大雨啊！所以真係要企翻埋啲啊！ 係啊，唔好 吹翻乾自己先啦。 係咯， 係啊，嗰啲吹風機嗰度知唔知啊？ 我陣間再處理一下。 吹風機喎，你企喺吹風機下得咁啊，吹翻乾人先入嚟喎。係 啊， 係啊，好嘛，好啦， 好唔該， 唔該曬 Barbie。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咁啊，而家頭先 Barbie 都話到啦，出邊啊，即係九龍塘廣播道呢度咧落緊傾盆大雨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噶，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2度嘅，咁啊吹轻微至到咧就系和缓嘅偏南风，系啦，吹南风啊啱，因为见到嗰啲雷雨区咧由南边拱紧上嚟啊嘛，咁啊吹正南风啊嘛，系咪？咁啊展望啊，明日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本周中后期骤雨仲会较多添。而家28度啊，相对湿度83%嘅雷暴警告，以下时间去到早上嘅11点。哇，好少去到7点几嘅时候都话俾你雷暴警告去到11点啊。 所以今日翻工嘅朋友仔咧，真系啊，即系要做足准备功夫啊，咁啊，可能要有带定两对鞋啊，一对咧就预咗湿啊，湿住翻公司，一对咧就。要在公司那裡穿回一對乾的鞋，如果不是穿成日都 穿住拖鞋先咯，其實得不得、 可能是得，不過有些工作就要見客啦，即係譬如佢 穿住，跟住咧就拎袋衫翻公司， 係啊，即係帶兩 咁啊最好啦， 帶兩對鞋咯，或者兩件衫咯，咁啊叫有備無患啦，咁啊啲打工仔都好醒嘅，咁啊靈活啲啦，靈活走位啦嚇， 係啊，早上嘅時間7:18，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今朝早嘅教授啊，就系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系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嗱 ，Andy 啊，早几个礼拜咧都一直跟进住咧美国总统大选嘅一啲嘅热门嘅话题啦。啊，其实咧候选人咧或者佢嘅内阁成员啦，甚至乎佢嗰啲班底咧嘅衣着打扮，会唔会都系大家嘅关注点之一咧？嗬。 会啊，嗱，拜登就揾咗个。找了一個拍檔啦，就Kamala Harris，我哋譯咗做何錦麗。係佢即係相對嚟講後生啲啦，比起拜登。雖然佢都佢係64年出世嘅，咁但係即係喺幾個候選人裏邊咧，佢係比較後生啲嘅。咁、那個形象就係比較活躍啲啦，佢成日都笑住口嘅。咁佢最近咧就。即係喺美國啲傳媒出現咧，大家就 講佢個人就已經講咗好多啦。咁而家就開始講咧，講佢對鞋嘅。 嗯，有乜咁特別咧？唔通佢偏愛某啲鞋？ 嗱，我哋記得 Theresa May 咧，佢最出名咧就著咗豹紋嘅油踭鞋啦。呢、這個何錦麗咧，佢對鞋出名咧就係、是、因為佢成日中意著波鞋嘅。咁、 哦、 就同起我哋諗嗰啲政治人物咧，就成日都一度套裝啊、正裝啊咁樣咧， 唔 好同嘅。佢、自己講咧就話，因為佢成日都要飛嚟飛去啦，周圍去競選啦，咁佢係去搭飛機咧，冇嘢舒服得過著波鞋噶啦。咁同埋佢著波鞋得嚟咧，佢又中意揀一個牌子嘅、一個系列咁樣，咁所以其實好起眼嘅。甚至咧佢著波鞋嘅時候，都人影咗又唔著襪啦咁樣啦，即係 睇覺得好仔細 咁樣。咁所以雖然話咧，即係成日都話政治同運動分開，運動分開咁樣。咁但係波鞋咧，其實喺起碼喺美國嘅政治歷史裏面咧，即係個角色都幾重嘅。Barbie， 我哋成日講即係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呢、這、一個總統競選咁啦，個焦點喺曬你嗰度。其實都有啲獨立候選人嘅。咁、今次咧就有一個好出名嘅黑人歌手啦，佢叫做Kanye 啊。就Kanye West 啦。咁佢咧就佢除咗係自己好有錢啦，即係用自己嘅錢去選舉之外咧，佢都係設計咗用佢叫 Easy 啦嚇，最個花名一個系列嘅波鞋嘅。咁所以咧，即係除即係波鞋咧，今次都係美國大選裏面一個話題啦。 咁啊，除咗講起呢一樣嘢之外咧，其實波鞋其實喺美國係咪都有一啲好特別嘅角色或者係象徵嘅咧？ 啊，有噶，其實波鞋我哋而家就好平民化啦。佢、開始嘅時候咧，十九世紀初就已經有噶啦。就係網球鞋先嘅，即係如果講運動鞋咧。咁、大家知道咧，打網球就係、好似高檔啲咁樣啦。跟住 少啲人玩嘅嘢啦。 係啦，跟住咧就先至發展到是用了落去籃球那度啦。咁、我哋成日話啲運動鞋叫 sneaker 咧、就係因為佢跳翻落嚟嘅時候比較上膠底啊嘛、舒服之外咧就係冇乜聲啊。係。咁sneak 嘅意思就係你靜雞雞啊，係啊，偷偷地行埋嚟啊，咁叫 sneak 啦。 哦。 咁其實個名字就係咁樣嚟嘅。咁但係即係嗱，而家講話美國最大嘅其實一個政治問題咧，就平權啦，即係啲黑人嘅民權問題啊咁樣。咁如果大家記得咧，其實有兩次奧運會啦，波鞋咧都係做咗焦點嘅。 係點樣為之焦點法先？ 同美國人有關啊！1936年咧，嗰時係希特拉時代啦，喺柏林做咗個奧林匹克嘅運動會。希特拉就梗係希望係自己自己即係白人咧，起碼就算唔係德國人都就喺個運動場裏邊咧，係證明佢哋優越過其他種族啊咁。咁但係咧就電影都有睇啦，即係 C.O. 雲咧就嗰次跑咗出嚟咁啊。咁佢當時咧就係著嘅波鞋咧，叫做Tesla， 係一個德國本土嘅波鞋嚟嘅。咁但係咧佢就著住呢對波鞋咧，跑贏曬其他啲白人。咁所以咧，即係睇德國人眼裏邊咧，即係就係一件，即係覺得一個恥辱嚟嘅。咁呢個第一次咯喎。跟住咧，去到1968年咧，呢張相我諗大家都記得嘅。就兩個黑人跑手咧，就喺200米嘅賽事裏面贏咗出嚟。今次喺墨西哥城，佢哋上去攞獎嘅時候咧，大家記得咪有張相，佢哋耷低頭，戴住黑手套，舉起隻單手，咁就係好明顯咧，就係講即係要宣揚係黑人嘅平權咁樣啦。咁佢哋咧其實當時就著住對都係德國製嘅波鞋，但係佢哋即係今次就唔關德唔德國事啦。佢哋就將對波鞋咧就除咗出嚟，淨係著住對襪上去頒獎台嘅啫。咁又將對波鞋咧就擺喺自己腳側邊。個意思咧，即係象徵咧，就話其實咧好多，即使喺美國嘅黑人咧，都仲係好貧窮嘅。咁即係佢哋連鞋都冇得著啦。即係著唔到一對好啲嘅波鞋啊，咁樣。咁 嗰次就好大件事啦。 嗯嗯， 結果係佢哋聽唔覺逐咗落奧運村添啦。 嗯， 啊個古仔就咁樣啦。咁如果大家留意咧，嗰張相不妨上網睇一睇啦。 嗯， 佢哋除咗你，即係我哋成日都記得佢舉起雙手咧，就好少人留意到佢兩個側邊其實擺咗對，除咗 對鞋喺度， 擺咗對波鞋喺側邊嘅。 是，所以你说呢，有时啲公众人物好啦，或者係政治人物好啦，喺衣着打扮上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影响或者係信息传递緊出嚟㗎。好似头先讲緊啦，运动员除咗对鞋又可以讲俾人听自己嘅种族可能喺远在他乡嘅时候嗰个境况係点样呢，引起大家嘅一啲关注或者係共鸣。咁政治人物呢都可以透过自己衣着打扮，一系呢就塑造一个比较专业啲令人可以可靠嘅形象啦，再唔系呢可能就好似头先讲嗰位咁样啦，着波鞋好似都几务实啦，做嘢 系啊。嗱，其实就之前如果大家有兴趣咧，睇睇呢张相啊，重温下1968年， 嗯， 就两个运动员咧，叫做 Tommy Smith 啦，一个叫 John Carlos 啦， 嗯， 咁佢哋即系除咗摆喺波鞋度咧，仲戴住个黑手套，举起只手咁样嘅单手嘅。咁啊，幾得意嘅，一個舉右手，一個舉左手。 左手 點解好似唔係幾配合咁樣啦？原來佢哋Carlos 啊，其實講好咗，大家喂即係戴手套咁樣，佢唔記得咗啊。 哦， 咁所以咧，就大家分開嚟戴，所以一個係左手，一個係右手。咁啊，而提佢哋嗰個咧，即係 Carlos 覺得哎呀，唯有唔記得戴。咁另外跑嗱，佢哋分別跑第一、跑第三啦， 嗯， 跑第二嗰個澳洲人嚟嘅，咁佢都好贊成佢哋咁樣做嘅， 嗯， 雖然佢自己就冇除埋鞋冇舉手啦，但係就佢提議喂你，不如一人一隻啦咁樣，咁一個歷史嘅插曲啦。咁而家其實係即係今次選舉咧，我覺得即係講兩件事咧，一個就係COVID-19 啦，第二個咧即係影響到個美國大選咧，肯定就係黑人嘅人權問題啦。 係啊，尤其是而家都仲係咁火辣辣嘅一個話題，都唔知道未來兩個月咧發展嘅動向會係點樣啊，都只能夠繼續拭目以待啦。今次早唔該曬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画。越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明是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是不必战斗，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终于我仍亦是望以后，你在旁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 可擁有。 七點半鐘之前呢首話歌啱啦啱啊！今日大家都要傳入愛，佢係黎明。聽聽七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网民发起寻日下午在九龙区游行，一批市民在佐敦、油麻地和旺角一带聚集，高叫口号。有人不满立法会选举因为疫情押后。警方昨晚进入旺角一间电子用品连锁店，搜查和带走店内部分人。防暴警员昨日下午亦都在油麻地和旺角一带制服并带走多人。期间有人向警员投掷胶樽和雨伞等的物品，警员向行人路方向开了几发胡椒球枪。警方说，截至昨晚九点，警方是拘捕至少289人，当中270人涉嫌非法集结。一名新巴司机就被指快速行驶危及警员安全，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英国警方继续搜捕白明汉在周末晚发生的持刀袭击案疑凶，案中一名遇袭男子死亡，一男一女重伤，另外五名伤者无生命危险。警方发布男疑犯的闭路电视截图，他全身深色打扮，戴棒球帽并着着卫衣在街角走过。有目击者说，见到一名男子持刀袭击一名女子，期间显得无情，没有任何反应，施袭之后若无其事离开。警方说，案件似乎与恐怖主义和帮派斗争无关，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是寻仇，估计疑凶是单独犯案和随机施袭。警方又说，已经派遣持枪警员到市中心加强巡逻，呼吁民众如果有与案件有关的手机片段，或者是见过闭路电视截图中的男人，立即与警方联络。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再爆发反政府示威，要求总统卢卡申科落台，传媒估计至少一万人参与。防暴警察在总统府附近施放胡椒喷剂，又挥舞警棍驱散示威者，至少几十人被捕。示威者质疑政府操控一个月前的总统。示威者质疑政府操控一个月之前的总统选举，令卢卡申科当选，又指责当局为了消除反对声音，在过去一个月的示威浪潮中暴力执法，导致至少四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反对派人士担心自身安全或者是被政府拘禁，纷纷离开白俄罗斯。最新离国的是科瓦尔科娃，他表示已经在波兰寻求政治庇护。欧洲国家联赛，西班牙4-0大胜乌克兰，两战一胜一和，排在小组榜首。西班牙队长沙治奥拉莫斯早段射入12码，再接应传送头槌顶入。西班牙今场17岁小将安素法迪表现抢镜，首次代表国家队上阵，打破西班牙国家队最年轻的上阵纪录，更加是32分钟在禁区外趟射入网，同时打破国家队最年轻的入球纪录。84分钟，费伦托里斯埋债。同组的另一场，德国和瑞士1-1握手言和，继上场赛和西班牙之后，今场仍然未打开胜利之门。其他的赛果，俄罗斯领先3球之下，以3-2险胜匈牙利，塞尔维亚0-0闷和土耳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南过海咧就开始车多啦。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咧开始行车缓慢。咁喺油塘嘅崇信街有渠务工程噶，所有车咧喺崇信街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荔湾天下呢一段咧，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留意啦。咁而家部分地区落紧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 O 如果要揀一隻歌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因为正所谓一是不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有种警卫威猛我真勇 不想辛苦赚回来的钱被人偷晒那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和动态警报功能还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7:37嘅时间，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同埋阿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 有样嘢想即刻同你讲一讲， 好啊，嚟啊！ 即系又话去又唔去，又留又唔留，嚟嚟去去，最后都系留翻喺巴塞。 哦，讲紧就系美斯啊， 美斯啊， 咁、可能开出一个比较好嘅条款啦，或者好啲嘅合约啦，咁可能即系其实对于球迷嚟讲系一件开心事。 我自己就觉得咧。美斯咧留翻喺巴塞咧，因为佢要离开嗰个合约咧实在太贵、因为原本咧曼城开嗰个人一亿，然后就再加三个球员噶嘛，跟住后屘呢个条款先出咗嚟就话唔系啊，巴塞就话我哋唔系要咁样换噶， 系 我哋系要现兜兜七亿，哇，咁争好远喎条数， 系啦，所以好搞笑嘅其实，即系跟住咧有啲足球评述员咧就打趣咁样讲话，喂，曼城要阿仙奴要啦，咁样点解咧？咁啊，依家 阿仙奴咁有钱嘅咩？ 系啦，我讲埋个scenario， 讲埋个故事脉络，点样写呢个剧本，阿仙奴先可以买得到美斯啦，咁样嗱、即系大家都知道盛传大热咧就系国米啦，同埋咧呢、這个咁嘅曼城咧就最大机会签美斯噶嘛，咁所以咧喺英国方面咧。 都開出一啲盤口啊，咁一啲博彩網站咁樣開啦。阿許曼城咧一就一賠三嘅，跟住就唔知幾多幾多就一賠幾嘅咁樣。去到美斯有機會去阿仙奴嗰度咧，就一賠六十嘅咁樣。咁咧佢哋就即係啲球評家就打趣啦，就話喂，如果啊即係阿迪達啊願意咧將自己咧手頭上有嘅資金咧重錘去買啊，去買美斯過嚟阿仙奴，咁而佢真係肯過嚟阿仙奴喎，咁到時咧阿仙奴咧就有盈餘啦，仲夠錢買美斯啦，仲有咧15亿剩翻喺球會添啊，咁樣啊，咁啊當然呢個打趣同埋搞笑啦， 係咯， 所以即係小白嗰個推測咧都完全正確嘅咁樣，咁所以咧美斯就留隊啦，咁啊作為巴塞嘅球迷嘅心機旁邊你咧一定會覺得都係興奮同埋高興嘅，始終巴塞走咗美斯之後咧真係孤掌難鳴啊，你話喂得翻阿蘇咁樣，或者得啊。即係叫做古天奴得唔得咧？ 可能有簽一啲新嘅人咧，我哋又唔知噶嘛，係咪先？ 咁啊唔知。 因為而家我就覺得咧，即係美斯因為呢件事咧，同巴塞嗰個關係咧，始終都係叫咩啊？有啲芥蒂啊，敏都係成日咁講，有啲芥蒂。咁啊變咗咧，即係大家喺嚟緊主攻方面啊，俾邊個啊派牌啊各樣嘢咧？阿主帥係咪仲係同阿美斯同一陣線咧？定係大家都係個心入面有條刺喺度，係咪？咁啊，美斯即係之前都好狠噶，又話到又出信又成，又話要走咁樣，係咪先？咁所以 要睇下朗奴公民啦，即係巴塞嘅主教頭咧，點樣可以馴服美斯咧？又調翻轉頭咧，朗奴公民咧球員年代咧都好風光噶嘛，啊有重炮之稱啦咁樣。咁啊，究竟佢自己硬朗啲嘅踢法啦，可唔可以融入到巴塞咧？咁啊，呢個世界就睇下邊個笑到最後同埋鬥長命嘅啫。意思係乜嘢咧？可能咧，即係朗奴公民咧教半季啊。即係球會高層唔滿意佢表現啊，已經換人咧，咁我換一個即係識得用美斯或者夾到美斯嘅主帥。 最夾到美斯朗拿顛奴，唔好話我話。 係啦，當然亦都有 半師半友 係 咪？ 係啦，當然亦都有另一個機會就係朗奴公民教巴塞咧，帶巴塞帶得好好、啊、喎。係 啦， 但係頭半季都冇出過美斯，或者美斯不被重用。咁美斯咧就遭受冷待底下咧，自己憤然咧離開球隊。 系 呢、這个咧，都系惯常喺呢啲列强球队咧出现嘅招数嚟嘅。 不过有传佢个合约系两年嘅， 系啊， 咁啊要走都要谂办法嘅， 睇下有冇 咁鬼贵呢个球员。 白武士啦，或者有啲有钱嘅球会愿意叫美斯加盟啦。嗱，咁啊讲开足球咧，讲埋咧，即系今晚啊吓，咁啊呢个欧洲国家联赛咧继续有重心嘅场次。咁啊荷兰咧就对意大利啊吓，咁啊免费电视台有得睇嘅。咁大家如果夜晚黑两点零钟瞓唔着咧，可以揿嚟睇下。因为咧叫做啊球员都几齐整嘅个阵容，特别喺荷兰方面啦。咁啊有迪比啦咁样。啊吓，云迪碧克啦，咁呢啲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名字啦。咁至于咧，意大利方面咧，如果你近几年咧有睇意甲咧，其实佢系可以话系 full team 咁样去上阵嘅、 嗯， 有几位咧都系一啲相对强劲啲嘅球员啦，包括咧上季嘅意甲神射手咧，恩莫比利啦，咁啊仲有咧呢个恩斯治尼啦，咁呢啲都系比较强劲啲喺锋线嘅球员嘅。中场领军咧就有佐真奴费路啦，咁样啊吓，咁啊。值得留意嘅呢一场波，不过常言到咧，欧国联咧都系俾大家试下用啲新阵啊，或者新嘅球员啊，等啲球员可以咧叫做熟习下其他嘅球员踢嘅风格咁样咯。咁所以你见到譬如礼拜六日嘅赛事咧，英格兰咧都系简简单单咁样咧1-0小胜冰岛嘅啫，咁就睇得出大家对咧呢个欧国联嘅重视程度有几多啦咁样。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 NBA 方面 ，NBA 咧哇，琴日上演咧两场大战啦吓，咁啊大家咧都系掌门人啊，打和讲紧就系个总局数，咁啊塞尔特人咧就2-2啊，总局数咧就俾速龙咧追翻转头啊，咁速龙咧喺2-1嗰场赛事咧有一球压哨球咧，令到速龙嘅士气咧都非常提振啦，咁啊所以咧总局数咧攀回10%啦，2-2，咁啊快艇琴日咧就俾啊金快追翻一场啦，就110咧俾101咧输咗俾金快队嘅咁样，咁啊呢啲都系 NBA 方面嘅情报啦，不过。 过小白今日咧，好值得咧，最后抽埋呢个时间同你讲下呢个真系几滑稽啊，同埋几多灾多难啊吓咁样。讲紧咧就系、是、啊啊呢、這个一哥早高域咁 系啊，头先、听新闻都听到 系啦，竟然咧打美国网球公开赛嘅时候，第四圈嘅赛事啦，话晒佢都系咧大满贯锦标嘅一个热门嘅人选咧，亦都系啊好出色嘅一位球员啦。当然佢今年咧可以话系是非连连噶啦，之前搞嗰啲慈善赛咧就搞到嗰啲参赛嘅选手啦，以至自己太太咧都有呢个新冠肺炎。咁啊，依家咧竟然咧发脾气啊！或者唔好话发脾气啦，即系叫做啱啱仗着刚刚啦，将个波打到去施士元嗰度，搞到施士元受伤，打正个喉咙，又会咁准嘅，啊， 真系意外嘅嘢咧，系咪？ 系啊，就系意料之外咯， 意料之外啊！ 咁所以咧，即系早高域咧，事后咧都未有公开见传媒啊，但系就透过自己嘅 IG 啦，向受伤嘅施士元道歉，强调咧自己系无意伤人嘅。 佢唔系好顺利，即系无论搞比赛定还是自己打比赛， 系啊，所以咧， 即系我哋。成日都系香港人有句说话咯，唔知系咪犯太岁？ 系啦，同埋咧，香港人有句说话就系、是，如果嗰排咧运气唔好咧、 啊， 最紧要系咩 啊？咩 啊？唔好搞咁多嘢， 收一收先。 系啦，咁啊， 锋芒太露啊，可能 希望做高域都可以， 系啦， 即系引此为鉴啦， 唞翻佢，即系可能几个星期、一个月， 系啦， 去下荷兰一转咯。点解去荷兰啊？ 点解？ 荷兰多风车啊嘛，咪转下运啊。 打咧。かもかもこの険しい世界でも僕だけじゃただ見るだけ何ができるのわからないけど君が胸を張って共に守りましょういてくれた 曲啊，《鬼滅之日》嚟自 Tonic featuring 麗英 at 呢一個嘅小薯茄嚇。出邊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嘅11點。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系咁啊，朝头早啊，睇睇世界各地有啲咩得意嘢先。 冇错啦，呢个世界咧确实系有好多得意嘢嘅。 系啊， 今朝早咧 好大啊。 系啊，今朝早我见到呢单新闻嘅时候咧，我都好想话。我以前曾经咧都试过有咁样嘅念头嘅，不过就斋系凭空幻想，就唔够胆真系去实践。 关于啲咩嘅咧？ 关于啲唔啱嘅行为嘅。 哦，咁啊唔啱嘅行为咧，我啊都谂好多、啊。 系咩？ 但系个人咧又衰咩咧？ 衰细胆， 怕死啊！即系好多嘢啊，觉得做完之后嗱，第一怕死啊，可能俾人罚啦。 系。 怕死又驚被人拉啦， 或者有生命危險啦， 係啦，有生命危險啦。咁、那個人咧諗咗一大扎之後咧，最後都係算啦，唉、個人平平安安啊最緊要咁樣。 係啦，咁啊，今朝講嘅呢一樣嘢咧，係同搭飛機有關嘅。小白，你有冇試過咧坐咗上架客機之後咧，先至 delay 好耐，然之後要等啊？ 有， 嗯， 我最長係 delay， 我諗。两个零三个钟， 喺个飞机入边三个钟， 即系已经系喺个停机坪嗰度入晒噶啦， 系 即系啲行 李都摆好晒噶啦， 摆好晒啦， 以为谂住可以起飞啦， 啲乘客都入晒入去啦，然后咧就大家就坐晒喺度啦，揽晒安全带等紧啦，一路等啦，等啦，等啦，等啦，同埋都系等噶。 咁你记唔记得嗰几个钟头里边咧，嗰个服务系点嘅？系咪即系照常有嘢食啊，有娱乐啊？ 佢会开。开电影俾我哋睇嘅，即系佢开嗰个座椅上面嗰、那个嗰、那个 mon 咧，好细个 mon， 同埋都维持到基本嘅通讯噶嘛，因为佢唔会咁快要求你 系啦， 要关闭嗰啲电子装置先嘅。 冇错啦，咁但系洗手间去嘅时候就要问嗰啲空中服务员啦，冇得做其他嘢，同埋佢好似都唔，我印象当中咧系你真系要要求嘅时候，真系好口渴啦。要飲啦，咁佢先至會俾杯水你飲嘅。如果唔係，大家都真係坐喺度玩電話或者望住佢哋睇下佢哋啲戲啊咁樣咯，鼓燥噶，啲人係鼓燥嘅，因為個個都喺度問佢，真係等好耐，你一日俾我翻出去啦咁樣。咁但係佢哋又話未收到通知，唔可以翻出去。 係啊，隨時陣間又要捉翻一兩個翻嚟， 又要 stand by 待命咁樣嚇，就係咁啦。 嗱，我覺得咧。大家通常如果遇到呢啲咁样嘅延误啊嘅情况咧，都会有学啊小白话斋鼓噪啦、 啊， 或者会觉得好闷啦，甚至乎有一啲朋友咧会觉得可能架飞机好焗啦，尤其是而家如果 好干燥啊架飞机入边， 系咁点啊？你咪想敷个 mask 添啊？ 我冇啊！ 你知唔知有朋友真系会噶？佢一上飞机咧， 我飞机都见过， 就会敷 mask 噶啦。 系啊， 系啊，我就觉得哇，你都几 free 喎、啊，觉得自己个人又唔系好怕侧边啲人。目光啦，同埋又唔系好怕呢度干唔干净咁。 系、哎、你一讲飞机， 点啊？ 香港人都好耐冇飞啦。 系啊，所以听住呢啲相关嘅新闻先啦。因为今朝早讲呢一个咧，就真系非一般嘅飞机搭客嚟嘅、嗯，就同我哋本身嗰一班咧好有耐性啦，好会守规矩啦，同、埋即使系几辛苦咧，最多都系举手麻烦下啲空中服务员嘅啫，就唔够胆自己处理嘅。 系啊，都唔敢啊。 系啦， 始终嗰架系飞机啊嘛。 系，虽然。就唔係起飛緊啦，但係你都不能夠亂咁開佢嗰啲門啊， 係啊，梗係唔得啦， 嗰啲啦，係咪先？ 嗰啲係禁忌添啊！ 嗱，雖然咧，我曾經有試過有一次咧，係坐喺嗰個逃生門嘅隔離，即係你對面會有個空姐背住你咁樣坐嗰個位咧， 係啊，有啲嘅航班咧，嗰個位仲要加錢添㗎， 係咩？ 係啊， 我咁好彩啊， 因為你前邊闊啊嘛。 哦， 跟住你只脚可以伸到好直啊嘛，咁佢哋嗰啲咪要加钱咯咁样。 我又冇谂过，我就觉得坐嗰个位好尴尬咧，因为对面嘅空姐成日都好腼腆咁样望住我哋嗰排嘅几个乘客笑。 系啊，佢又 唔知点算噶， 点咁样？ 你又好难控制你唔望住佢噶嘛，因为佢坐到你对面系咪先？ 同佢倾偈咪得咯，问下佢份工辛唔辛苦啊？ 冇啊，佢去到好慢先坐落嚟噶。 冇嘢咁坐喺度，反正都要又要上又要即系又要降落。 因为咧，我想讲咧，佢上次系问到咧。我坐嗰个位嘅时候咧，系差唔多架飞机已经系倾斜紧，谂住降落嘅时候咧， 佢好辛苦扶住啲嘢，好辛苦咁样坐低嘅，所以我觉得话好危险啊，好危险啊咁样咯。 系咯， 然后一停咗个机，佢又企翻起身啦。 哇！ 根本就冇呢个讲嘢嘅机会。 辛苦，辛苦。 系啊，辛苦啊咁。嗱，咁啊讲咗咁耐，飞机到底发生咩事咧？咁啊就系啱啱过去嗰个星期二啊，即系上个星期咧，有一名嘅妇人，佢喺乘搭呢一个乌克兰嘅航空公司嘅时候咧。竟然啊，我觉得呢个真系犀利。架飞机咧，佢今次就唔系 delay。 乌克兰啊， 嗯， 黑色啊，架飞机 唔系嘅，唔系嗰个黑嘅。 唔好意思啊。 咁咧，嗱，佢其实咧就唔系 delay， 佢只不过系降落。 哦， 降落咗，咁就大未得，即系可能要等其他啲飞机拍啱位先啦。 排队咁样啦，总之 系啦。咁嗰架飞机咧都仲系啱啱停低咗嘅啫。咁佢其实啱啱降落咗之后咧，咁你通常人咧就会。都唔夠膽起身住噶嘛，你要等佢嗰個安全帶掣咧熄咗燈，跟住聽到啲機艙服務員咧話。 而家真係大家守規矩咧，就一路咧就去到拍埋位啦，等佢熄燈，跟住先起身啦。 係啊， 我記得我以前細個搭飛機嘅時候咧， 係點啊？一停啲人企曬身， 唔係架飛機，好啦，降落咗啦。降落都成機啲人一齊企起身㗎啦，已經。跟住咧，嗰啲空中服務員就全部企起身。我諗都差唔多廿年前嘅事啦。 叫大家坐低，坐低。 係啊嘛，大家坐翻低，坐翻低啊，好危險啊，坐翻低啊咁樣。 其實我想講咧，如果架飛機仲係行駛之中咧，即使係平地咧，佢都仲有一個衝力㗎嘛。 係啊， 你隨時一開上面嗰個行李倉咧，即係揼啲嘢落嚟都唔知。 係啊，同埋好多古靈精意外啊嘛，係咪先？ 真係好牙煙啊！嗱，咁啊講翻呢一個女士到底發生咩事咧？佢因为咧戴住个口罩咧搭咗呢一架飞机咧，咁啊冇讲话搭咗几耐啊个途程嘅嗰个旅程，咁只不过佢纯粹觉得个机舱好热。嗱，如果你一般觉得机舱好热，你会点啊？我会举手嘅。 机舱热，我自己泼攞把扇出嚟， 都可以。 或者攞佢前面嗰啲杂志咧泼自己。 系咯系咯，都可以，都系有呢啲方法，或者你其实都可以教一教你头顶嗰个冷气啦。 好嘈啊，嗰个 咁多要求嘅你乘客真系啊！咁嗱，呢个女士咧，佢就用自己嘅方法解决，佢就唔想麻烦啲机舱服务员啦。 佢带咗风扇上去啊 ？No， 佢系直接走去头先我哋讲个逃生门啊，个逃生门出边咧打开，你知唔知系咩咧？就系机翼啊！ 唔系啊嘛， 然之后佢行咗出只机翼上面啊！ 唔系啊嘛， 系啊，真嘅，佢就行咗上去，然之后咧，咁大家通常就会点咧？喂，咁一来咧就总有啲人以为，诶，系咪落得机啦咁样嘅？咁啊走去装啦后边，咁而且后边嗰啲乘客，你知有好多嘅位置都系睇到只机翼噶嘛。依家咧，全世界人咧都系做同一样嘢嘅啫，就影相、拍片同埋直播。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咧就已经少咗咧，就系会喂你翻嚟，冇人行出嚟， 冇人理佢啊，而得佢行内添啊，我啲 电话 系啦，大家我谂咧都唔系好理噶啦。于是咧，亦都有一啲好新闻叫佢喂你翻嚟啦，你唔好咁危险啦，出边唔得啦咁。咁但系呢名妇人咧，佢坚持就再行出啲，喂唔得啊，只飞机太焗啦咁。 系大机啊，定系点样噶？ 呢架飞机都算系大客机嚟噶。佢企咗出去咧，然之后佢就不停咁样都坚持住话，因为自己唞唔到气喺入边，佢就想出去咧，就系呼吸一下啲新鲜嘅空气。就话叫人俾佢唞一阵，我就会自己翻入去噶啦。咁样 我啊够唔想戴口罩啦，而家唔得啊嘛。系咪 咁咧？嗱，咁啊，几乎咧，去到当其时咧，其实佢仲有两个小朋友系同佢同一架机。 啊，咁危险噶！ 咁咧，其实都几得意嘅呢件 事。小朋友冇跟住佢嘛，系嘛？ 嗰个小朋友咧系冇跟住佢嘅，咁跟住咧就反而系同后边嗰啲嗌佢阿妈翻转头嗰啲人讲话，喂，呢个我阿妈嚟噶。咁样表示，嗰、那个真系识嘅，唔系傻嘅，或者唔系点嘅咁。咁、然后咧，就最后尾咧，系一齐咧，由一啲嘅工作人员咧，系同埋警察咧，系叫翻人翻嚟嘅。 做乜嘢啊？突然之间， 我都解释唔到点解佢会即系要做呢个咁样嘅行为咁。咁跟住咧，因为会做一啲相关嘅调查啦，即系睇下到底佢系咪有啲咩唔正常啊，精神状态啊，饮咗酒啊，定系点咧咁。咁佢又话冇异样，即系帮佢验过啲尿液咧，又话冇饮醉，又冇食毒品，又冇话有啲咩精神失常咁。佢纯粹只系真系因为佢头先讲嗰个理由，我想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佢就行咗出去啦。 既然科學解釋唔到，可唔可以 call 佢為撞邪啊？ 我諗有啲人咧嘅行為係真係比較自我同埋大膽嘅、 啊， 又唔係好理呢個世俗嘅目光。不過我覺得如果係做一啲有意義或者係做一啲啱嘅事情嘅話咧，呢一種都係我行我素嘅性格嚟嘅。喂、 啊， 但係如果你而家係做緊啲違反咗呢個航空安全守則嘅事咧， 仲影響埋成機人嘅安全， 係啊， 係咪先？ 同埋大家就哇，其實講真啦，嗰、那個安全亦都包括埋咧啲人爭先恐後咁樣咧、 啊、 去睇佢啦， 係啊， 去拍佢啦，分分鐘有啲咩人跌咗出去唔頂啊，俾人踩親又唔頂啊， 因為道門已經開咗嘛。 係啊， 其實呢個 case 咧。除了是追尋那個叫做事發的人那個媽媽呢有沒有譬如酗酒啊有沒有吃的之外其實應該重點調查他兩個仔仔 為什麼呢 即問下他兩個仔仔媽媽有沒有前科啊、 哦、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呢是科學解釋不到而他之前呢是做過的 你好像堅信他真的撞邪 有時候事情可能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做過這樣咯、 哦、OK 都是的可以調查的時候都問一下不過呢不要想著呢這件事就咁不了了之，查唔到有啲咩原因就算数啊！ 罚钱肯定要罚钱。 佢啊，已经系俾呢间航空公司列入咗黑名单噶啦、哦，即系终身都唔使知再搭呢个航班啊！而且我相信佢可能有啲姊妹公司咧，都应该收到风咧、啊。我谂咧，即系都对佢可能将来嘅旅游有啲影响咯。 哦，航空业界黑名单啊，吓， 冇错啊， 最紧要安全第一，咁佢就坐船咯，以后 行路啊！ 讲有网民发起寻日下昼在九龙区游行，一批市民在佐敦、油麻地和旺角一带聚集，高叫口号。有人不满立法会选举因为疫情押后，警方昨晚进入旺角一间电子用品连锁店搜查和带走店内部分人。防暴警员昨日下昼亦都在油麻地和旺角一带制服并带走多人，期间有人向警员投掷胶樽和雨伞等的物品，警员向行人路方向开了几发胡椒球枪。警方话，截至昨晚九点，拘捕了至少289人，当中270人涉嫌非法集结。一名新巴司机就被指快速行驶危及警员安全，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6.28，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308， 人民币 6.844，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84， 澳元对美元 0.72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7点，系跌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96美元，卖出1,936.1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嚟骤雨。喺朝早8点，强台风海神集结喺釜山以北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杯道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Alex 啊，最近咧美容院开翻啊，我想上网咧帮佢做 facial 啊，但系美容院咧嗰个网上预约咧，竟然只限女性，真系激死人啊！ 超 B， 如果系咁嘅话咧，可以向平机会投诉美容公司性别歧视嘅，因为男士缴交嘅服务费同女士都系一样噶嘛，应该系可以享有同样嘅服务噶。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注意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心寻觅自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次。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咧，同大家咧继续服务下。时间咧嚟到啊，星期一嘅早上啊，八点零九分都将近添，将近咧就系十分啱啱好，而家系十分啦。直播室咧就多翻啲人气啦，除咗有我彭仔响树咧，都有芭比同埋阿 O。 早晨啊，喂彭爷真系好感动啊！呢个画面可以三个人咁坐，原来真系好要好感谢 啊！你个样原来咁样噶， 系啦系 啦，芭比你头发原来咁嘅颜色噶， 系啊，好耐冇见啦， 啊真系唔同晒咁样。嗱呢一个嘅逐步嚟啦吓，咁能够有一个咁样嘅阶段咧。都唔系容易啊！ 系啊， 真系唔容易。 呢个真系成功争取啊！成功争取啊！同啲议员一样， 都配合翻嗰个外边嘅社会环境啦，吓大家个生活环境啦，咁样嘅吓，明噶啦。好啦，咁我哋咧就既然可以咧，即系咁。 聚首一堂， 聚首一堂啊！喺呢个直播室咧，咁当然咧，即系希望再加多两钱肉紧咧，带多啲嘅正能量咧，俾各位嘅听众。喂，今朝早上咧，出边嘅天气咧就局部都麻麻地吓，我由呢个九龙东一路咧翻到嚟电台咧，都系落住雨嘅， 系啊， 但我见到有啲嘅朋友咧，佢哋喺自己所身处嘅地方咧，影翻一啲嘅照片。嘅时候咧就有太阳，咁系咪真系都几局部下咧？ 系 咯，不过要留意住吓，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系会去到今朝早上嘅11点钟嘅吓，咁啊注意住啦，尤其是揸车嘅朋友啦吓，天雨路滑吓，小心驾驶。咁啊，同时咧就虽然我哋都会想必然咧话同學咧雖然開咗學，但係咧就未翻學校咧，就少咗啲路面嘅交通啦。 要做好啲嘅啦， 咁但係如果一落翻雨嘅時候咧，其實咧都會喺駕駛上面咧會慢咗啲嘅。咁大家要趕時間嘅話咧，就要早少少出門啦。啊，因為驚遲到。咁至於詳盡嘅天氣預測咧，不如阿 O 講下咧。 好啊，今日咧大致多雲啊，間中咧就有驟雨同埋雷暴喎。初時咧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噶，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啦，明日 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本周中后期咧，骤雨都会较多嘅。好似彭爷头先讲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啊，早上嘅十一点啦。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咧85%。问下彭爷同埋问下 Barbie 啦，啊，今个礼拜六日啊，有冇见到条街咧已经好似回复正常咁 啊？ 超级超级超级多人啊！ 过去嘅星期六日啊嘛， 系 有嘅，因为咧你见到我嘅。头发嘛， 系见到啦，已经剪咗头发啦， 我终于剪头发 有出发啦，已经啊， 哇，真系破咗我自己个人纪录啊，两个几月冇剪过头发 啊， 有冇发型师哥哥有冇话？既然你留长咗，有啲新嘅造型，不如试试佢咁 样。本来我都系咁同佢讲嘅，因为我个头咧个头型系好乞人憎嘅，即系我两个左右两角咧，个好似咧就好容易咧长少少咧就会起个角，好似一个波咁样嘅。咁啊，于是乎忍咗呢两个几月。 系啊， 佢长到，佢可以抌落 去。我见你成日戴帽咯，之前 系啦， 系咪时间？系咪时间可以有啲新啲嘅造型呢？ 啊，真系俾佢激死啊！佢一剪之下又剪翻短咗喺度啊！真系啊，真系激鬼死我啊！ 咁唔紧要，可能呢个 要我留过。 系咁你真系想留长嘅，但系 未嗰个系肉酸啊嘛，即系太容易即系剪三个礼拜， 系 佢又一块波咁样， 佢都想见你密啲啫。 系啊，可能系 有阴谋啊佢。 有策略啊，髮型師都要。 咁但係就因為咧，星期六日嘅時間咧，週末時候去咗剪頭髮咧，就經過呢個尖沙咀咧，哇！真係嗰啲食肆旺場到咧，係打蛇餅啦，都等嘅喎，大家。 我屋企附近啲商場都係啊，打曬蛇餅等我。 啲拉麵鋪開始排曬隊啦，又開始好耐冇食過拉麵啦。 其實乜嘢鋪頭咧都有人排曬隊嘅，即係喺尖沙咀啲旺區呢一度啦嚇。咁啊呢個我見到嘅狀況就係咁樣啦。都。真係有陣時啊，即係你叫嗰啲食肆佢要執得好好嚴厲嗰啲嘅指標或者嗰啲指引咧，佢又真係有啲做。有啲又做唔到咁 係 啦，咁都係要靠大家自律嘅。 咁有好多嘅行業都慢慢開翻啦。頭先有講話美容院啊開翻啦，咁健身室又開翻啦。 有冇去做下 gym 咁樣啊？ 喺門口喺門口見到好多師兄已經攞啲鐵餅係咁舉咧，哇！都幾多人喎，好似年宵咁樣喎，大佬真係估唔到香港人咁中意健身啊！ 冇辦法，餓咗好耐真 係。係啊，追翻個進度可能要 追翻個進度，冇嘥。时间追翻个进度，做翻十组先咁样。 但系都系嗰句啦，都系要自己好好去维持翻嗰啲社交距离啊，等等啊，用过啲嘢要消毒抹下咁样嗰种啦，系嘛？好啦，咁啊，顺便亦都睇埋咧，今日通胜方面咧就话今天系农历7月20，咁啊，今日都适宜咧嫁娶啦、祭祀啦，适宜开市，亦都适宜咧就祈福。立券、移骰等等嘅，咁啊，至於話有冇忌嘅地方啊，咁啊，有提到咧就係定盟啊， 哦、 開渠啊， 嗯， 同埋呢個立財啊。啊、 即今日就唔好揾阿渠王出嚟啦，聽日先揾渠王 出嚟。想通渠，今日唔知道會唔會啊？即但如果你話真係塞咗， 咁都 等到聽日係嘛？唔好啦， 都要因應翻自己嘅需要嘅嚇。咁呢啲都係參考嚟嘅啫嚇。咁咁既然講話今日適宜開市，咁我哋好快咧，又真係同大家咧睇睇個市啦嚇。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咧，交俾你帮我哋咧，先由啊本个星期咧，即系本周啊最为市场瞩目嘅欧洲央行嘅议息会开始讲起啦，好嘛？ 好啊，好咁咧，就今个星期嚟讲嘅咧，最为市场瞩目嘅因素咧，我相信就系今个星期四欧央行嘅议息会啦。嗱喺欧央行嘅议息会有咩值得留意呢？因为我哋唔好忘记啊，喺今年嘅五月低位咧，个欧罗咧都系讲紧系1.08美元嘅啫。去到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个欧罗咧一度咧就升穿咗1.20美元嘅。咁 咁啊累積升幅咧就達到成11% 以上嘅。咁啊呢不單止咧喺咁短嘅時間裏邊咧，我哋見到歐元有咁強勁嘅上升啦。咁啊加上咧就亦都而家個歐羅嘅匯價咧就去到兩年嘅高位噶啦。咁啊而家市場關注咧喺今個星期嘅歐央行嘅議息會啦，歐央行咧會唔會咧係對個強歐元咧係有所異議嘅？咁啊市場有咁嘅質疑咧都係可以理解嘅。點解咧？因為喺上個星期嚟講過咧，歐央行嘅首席經濟學家咧就已經係提出啦，就話咧歐元對美元嘅匯價咧就將會影響咧歐央行嘅貨幣政策嘅決定嘅。咁呢個言論嚟講，其實就咁睇落去咧，就其實冇乜真係特別嘅，因為咧大家都會明白嘅，就話貨幣當然會影響個經濟啦，經濟當然會影響歐央行嘅決策啦。咁唔使佢講咧，大家都明白嘅。咁但係咧，當佢咁高調咁樣講呢番説話啦，咁啊再加上上個星期歐元嘅匯價又升穿埋1.20美元呢個重大嘅心理關位啦，咁啊增添咗市場咧一啲嘅憂慮咧，就話歐央行會唔會開始對個歐元個強勢會有所異議咧？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喺今個星期咧市場要關心嘅地方啦。 除咗呢一個咧，應該仲要睇埋咧呢個加拿大方面啊嘅議息會係咪啊，温生？ 冇錯啦。咁啊，除咗歐央行喺星期四嘅議息會之外嚟講嘅話咧，當然另一個值得留意嘅就係星期三嘅加央行嘅議息會啦。嗱，加央行嘅議息會咧，大家都估計佢咧係會維持咧個息率不變喺0.25% 嘅水平噶啦。咁但係咧要關心嘅係咩咧？要關心嘅咧就話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咧，我哋記得佢喺上個月底就提出咗呢個平均通脹目標呢一樣嘢。咁就我相信咧喺美國提出嚟之後嚟講嘅話咧，加拿大央行咧好大機會咧會跟隨。點解咧？因為咧加拿大咧佢嗰個貨幣政策咧唔可以同美國嘅貨幣政策有太大嘅分歧嘅。點解咧？因為加拿大個經濟係十分之依賴美國嘅，有70%以上嘅出口都係賣向美國嘅。咁所以如果佢個貨幣，如果美國係用咗呢個平均通脹嘅目標，即係意味著美國有排日後都唔加息嘅話咧，加拿大咧係好難加息。如果唔係咧，加元嘅匯價比美元過強嘅時候咧，加拿大就好難出口噶啦。咁所以咧呢個就令到大家都覺得就話，加央行今個星期會唔會又提出同一樣嘢咧？嗱，如果加央行會提出同一樣嘢嘅時候，咁啊再加埋上個星期我哋已經見到加元嘅匯價已經攀升到挨近1.30美元呢啲位置，又會唔會令到加元嘅匯價會有下跌嘅壓力咧？咁所以咧呢個系列嘅因素咧，就令到市場咧就感受到咧喺今個星期咧加央行嘅議息會嘅重要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啦。咁所以咧，我建議大家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咁啊揸住家子嗰啲朋友仔啊，真係要留意住呢、這個加拿大嘅央行議息會啦。咁啊轉個角度咧，講埋人民幣方面嘅情況喎，係咪啊，温生？ 冇錯啦，咁啊喺上個星期四嚟講過咧，就我哋見到咧就中國環球時報咧就引述咗咧就上海大學一位教授咧嘅言論，咁啊講咩咧？佢就話咧，如果中美關係繼續緊張嘅話咧，中國咧唔排除咧可能會逐步咧係減持美債咁話。咁但係咧文章裏邊咧就冇講明嘅時間表。咁啊事實上嚟講嘅話咧，假如中美真係以而家嘅個情況繼續落去嘅話，咁我相信大家都唔難想象咧，中央咧持續咧都係會被逼咧，可能要減持美債嘅。咁但係咧，呢個咧只係但係喺今次嚟講過咧，係《環球時報》提出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大家更加感受到咧，就話個事態嘅嚴重性啦，同埋咧嗰個發生嘅可能性咧，就大大加強咗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令到市場咧就關注嘅。咁啊，當然啦，佢呢個因素，我相信亦都係咧上個星期喺個尾段嗰時候，我哋見到咧個整體嗰個股市啊個回落啊咁。某程度上，我相信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咁啊，據了解嚟講嘅話咧，截至到今年六月份嚟講嘅話咧，中國咧係擁有1.074萬億嘅總值嘅美債嘅。咁啊，計日本之後咧係全球第二大嘅。咁啊，再睇翻五月份咧，呢個數字咧就係1.083萬億美元嘅。咁即係話好明顯，我哋見到喺五月份嘅1.083萬億美元咧，去到六月份嚟講嘅話咧，就降到落去咧1.074萬億嘅美元嘅總值。咁呢樣嘢嚟講嘅話，值得留意嘅地方係咩咧？即係如果中國係真係減持嘅美債嘅時候咧，可以想象咧對美元帶嚟嗰個壓力咧就將會更加重嘅。咁呢一方面咧，有機會咧係令到個美元咧就加速個美元匯價嘅下跌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值得我哋留意嘅地方嚟㗎。 咁啊，哇！今个星期咧要留意嘅财金事件咧都几多下，而且咧每一样嘢咧都有一个有机会嘅牵连效应啦。咁所以投资者咧就要特别用心啦，同埋咧即系多啲去留意咧市况嘅变化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啦。咁啊，温生，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晒，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买咗部新手提电话之后，你第一时间会做啲咩呢？贴网贴，买个新嘅电话套。其实最重要系做好安全设定。一部冇加上适当安全设定嘅流动装置，万一被人偷咗，对方好容易盗取到你嘅个人同敏感资料。所以为流动装置设定严谨嘅密码同屏幕锁定功能系非常之紧要嘅。密码亦都应该包含英文字母同埋数字。如果用图形解锁功能，都唔好用简单嘅图形，太简单嘅密码或者图形会好容易俾喺你身边嘅人偷睇到。仲可以设定自动锁定时间，当你摆低部电话一段时间之后，电话都会自动锁上。当然啦，唔应该将流动装置周围摆，减少俾人顺手牵羊嘅机会。仲有安全起见，为装置设定远端清除资料功能，有咩事都可以第一时间清除装置里面嘅个人同敏感资料。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今次佢好紧张呢只歌嘅，各位胡太记得听多几次啦。 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差身份该早撇下，移除吧，爱护你别使有花，碰了大家仍然是犯禁吗？恳请封锁我无用痛吗？将我遗下，再会你已是前度睡吧，消失应该吗？分手无谓说你好吗？ Huber 今次联同音乐人苏道哲做自己 MV 嘅导演，而呢首歌咧系令佢好有感觉嘅，所以佢亦都决定自己演出故事嘅部分。原来是第一次自导自演，咁唔怪得是紧张啲啦。作曲编曲监制苏道哲，填词陈耀心。 幸福吗？不想拖垮你，情愿退下。 上班五个星期上升两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胡鸿钧，你幸福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来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到，没人请假，没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早咧就轮到彭爷爷自己咧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啲嘅事情咧、真系咧彭爷爷都系一个相当之咧离地嘅人啦。呢、个咧向来都应该冇乜人会觉得系陌生嘅啦，系咪？因为佢住喺皇宫嗰度嘛， 咁啊系， 系嘛？咁啊，所以咧佢系离地到不得之了嘅。咁啊，话说咧，咁喺呢一个嘅皇宫里边咧，都有好多嘅 日久失修嘅地方嘅、哦，咁、 嗯、 啊，於是乎咧，就最近咧，原來咧頭痛於咧，就係咧啲分體式冷氣機啦，嗰、嗯那個問題啊， 好煩噶、哦，分體式冷氣機可以搞到 原來啊，阿歐真係深明大義。完全咧未接觸過咧，究竟一個分體式冷氣機咧，即係咧自入伙以來都未換過噶。 係啊， 好啦，佢出事咯喎！ 佢出事咧， 咩事咧？ 有幾款大牌子嘅跟住你個屋苑送嘅，好多時候都係。咁你就打嗰、那個叫做客戶服務熱線，首先打半日都未有人通啦。好啦，通咗，跟住咧要排期上嚟值啦。跟住咧，原來上嚟 check 咧就一個錢，佢 check 咧又未必帶啲工具上嚟嘅，因為佢唔知道你咩部件壞啊嘛，咁所以咧 上嚟望一次先嘅， 係啦，所以咧有權啊上嚟兩三次先搞得好嘅， 係啦。咁啊 O 呢一種咧，就相信咧，如果係出現喺大家身上嘅話咧，咁應該嗰層樓係新買冇耐啦，又或者係十年以下啦。 係 而家如果你好似阿彭爺爺住嗰個皇宮咁樣，已經咧超過十年以上，嗰部機咧係打落去問咧嗰、那個嘅即係嗰個 客服 務啊，客服嗰度咧。话俾你听，其实咧已经冇出啦，呢 熟悉换咗佢啦， 已经冇咗噶啦，呢啲零部件嗰啲已经唔出啦，呢一部机，咁所以根本冇人会帮你整到噶啦。 咁点啊，程先生，我哋有个优惠 plan 嗱，咁样咧就系啦，旧换新 咁又唔使嘅，咁其实你都系你坏咗嘅嘢，梗系要去买个新噶啦， 系 咪？咁去买新嘅时候，就想必然就应该佢会有办法帮我。 搞翻 股或者点样整，咁先知啦。原来哇，真系整一个嘅分体式冷气机咧，可以令到你劳师动众到咧搭棚啦。 系啊， 系啊。 师傅上嚟要望下西 survey 下先啦。 系啊， 西 survey 完之后咧，何止话有权上嚟两三次啊？佢系有权西 survey 完之后话，其实你嗰度装唔到噶，冇。 但系冇可能噶，隔篱屋又装到，你有冇即刻讲呢啲咁嘅嘢？ 通常咧就系睇你选择你嗰部新嘅分体式咧，你用边只型号？咁、有机会咧，嗰只你拣嘅嗰只型号咧，其实阿师傅话咧，你嗰个拣个型号咧都装唔到嘅咁样，咁你又要焗住咧，要转第二个型号啦。咁所以通常咧，即系好多学问喺当中咧，就又唔会俾住钱先啦，又会先睇完之后咧，先再决定买边一个嘅 model 啊等等。仲要咧，你嗰条本身原装嗰、那个嗰条台嗰条口啊，究竟是病喺墙里边啦，定系外露？哇！如果病喺墙里面咧，咁就弊啦。嗱，师傅咧净系帮你凿烂佢啦，然之后封即系装翻嚟新嗰、那个。管落去，但系佢唔帮你抿嘅、 头都戴埋啊！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警方继续搜捕白明翰在周末晚发生的持刀袭击案疑凶，案中一名遇袭男子死亡，一男一女重伤，另外五名伤者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发布男疑犯的闭路电视截图，他全身深色打扮，戴棒球帽并是穿着卫衣在街角走过。有目击者说，见到一名男子持刀袭击一名女子，期间显得无情，没有任何反应，施袭之后若无其事离开。警方说，案件似乎与恐怖主义和帮派斗争无关，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是寻仇，估计疑凶是单独犯案和随机施袭。警方又说，已经派遣持枪警员到市中心加强巡逻，呼吁民众如果有与案件有关的手机片段，又或者见过闭路电视截图中的男子，立即与警方联络。美国超过20个州的新型冠状病毒单日确诊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分析指出，很多地区复课，加上民众漠视卫生专家的警告，参与大型集会，包括总统特朗普争取连任的竞选集会，以及是抗议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等，令疫情转趋严重。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在天气转冷之前控制好疫情至关重要，因为到时除了新型肺炎亦都可能爆发流感，加上民众多了在室内活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强台风海神继续吹袭日本九州以及西部山阳等的地区。气象厅话，海神当地清晨在长崎县西南40公里外，以时速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向北移动，中心风力达时速160公里，阵风更加是超过200公里。气象厅警告，海神带来的雨量、风速和大浪都可能录得破纪录数据。长崎县、熊本县和德岛县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当局向九州全部七个县发出疏散命令，超过180万人受影响，至今至少24人在风暴期间受伤。九州的新干线博多和广岛之间的三洋新干线列车今日停驶。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海神减弱并进一步远离日本，预料稍后会接近南韩釜山附近海域。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病例。至今一共有85,134宗感染个案，180人仍然留院。另外，内地单日再增加17宗无症状感染者。国家卫健委通报，新增的输入病例当中，上海和广东分别占4宗，四川、天津和重庆亦都出现确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6.31，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307， 人民币 6.844，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84， 澳元对美元 0.72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149 点，跌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34.3 美元，卖出 1,934.9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粉岭公路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大约一分钟之前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呢一段咧，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都有车龙噶，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就系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丽都花园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浪翠园四期；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三十几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系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系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谂系全城嘅市民同医护要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啦，星期一嘅朝早八点三十八分噶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亦都有阿小白白元浩同埋芭比林慧响树啊，准备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今天嘅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吓，咁就讲到咧呢一个嘅新冠肺炎疫情咧就未回稳啊，寻日咧系新增有21宗嘅確診個案嘅，咁包括咧係15宗嘅本地感染，咁確診人數咧回升，咁當中咧有8宗係同早前個案相關，亦都有7宗係涉及咧係感染源頭不明嘅。咁新增個案入面咧有5宗係經全民檢測嗰度咧揾出嚟嘅，包括咧同住喺尖沙咀港景豐嘅2名長者同埋1名外佣，3個人咧就持續出現肺炎同發燒，雖然曾經咧係幾次求診私家醫生，但係就冇留到樣本檢測。涉及嘅私家醫生、護士同埋清潔工，總共咧8個人係需要咧係接受檢疫嘅。咁專家指出咧，3個人嘅病毒量好高，具傳播性。咁認為咧涉事嘅家庭醫生咧警覺性低。如果能夠及早咧，係取樣本評留樣本咧，咁就可以及早係確診治療啦。咁話，咁而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啊張竹君指出啦，就尋日咧新增有5宗咧嚟自係全民檢測嘅確診個案，咁當中3個人咧就係屬於呢個感染源頭不明嘅。特首林鄭月娥咧晚上就喺社交網站嗰度發文表示咧，尋日確診個案嘅數字稍為回升，咁啊提醒翻香港人咧，第三波疫情咧仍然未結束嘅，咁大家咧仍然係要保持警惕，並且指咧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係有助揾出隱性患者嘅。咁而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未见回稳，寻日咧就再有3名嘅长者嘅长期病患嘅确诊长者咧，系因为呢个疫症咧系离世嘅。咁本港至今咧系总共有97名啊，系新型肺炎确诊病人咧死亡嘅。呢个嚟自今天咧系香港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文汇报嘅要闻啦。讲到超过113万人预约普检筛查5个新病例。咁啊，特区政府咧喺中央支援下推出嘅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琴日咧就进行第六日啦。市民反应踊跃，去到琴晚8点钟，累计咧就有113.2万嘅市民咧系预约检测嘅。单单系琴日咧就有18万市民去到各区嘅检测中心嗰度采集样本，累计咧已经有102.7万人检测咗，当中咧有67.5万个样本咧已经完成咗呢一个检测，并未有假阳性嘅情况发生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表示啦，其中咧检测咗咧，琴日咧系再有5人咧经过呢个检测系发现确诊新冠肺炎病毒嘅，咁啊呢一个一家人啦，同埋老年嘅夫妇以及系外佣3人，同埋一个冇病征嘅家庭主妇以及一名餐厅员工噶，咁啊连同埋咧之前经普测发现嘅6宗个案，咁啊普检计划咧已经系检测到有11名嘅确诊者，及早避免咗咧佢哋喺社区传播风险，可见咧呢一个检测系有成效嘅。咁张竹君亦都表示啦，外佣咧系呢个家庭之中咧最早嘅发病者，佢喺8月22号咧已经出现咗喉咙痛嘅症状，而夫妇2人咧就喺8月29号咧先至开始咳嗽嘅，并且咧先后喺9月1号、3号同埋5号咧去到长沙湾青山道嘅诊所求医。诊所嘅医生咧，当时未有怀疑佢哋感染呢一个病毒，因此咧就未有安排做测试噶。佢亦都指出啦，由于患者咧连续几日咧去到诊所逗留时间都比较长啦，咁啊认为咧诊所嘅职员都应该系高危，咁啊医生再加上6名护士以及1名嘅清洁工人咧，都应该需要接受检疫嘅。咁而有关时段咧曾经到访诊所嘅病人咧，亦都会安排翻咧系接受病毒测试。佢亦都再次呼吁啦，市民如果出现病征咧，应该尽早求医，切勿等待普测同埋检测计划咧先至去接受测试，以免拖延病情同埋增加交叉感染嘅风险。呢个咧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关于寻日啊油尖旺区嘅一啲游行嘅事件啦吓。咁啊内文亦都讲到大批示威者响应网民号召，咁啊以反对实施港版国安法啦，然后立法会选举同埋推出健康码等等为名啊。咁啊寻日下午左右咧就聚集旺角以及油麻地一带咧就企图参与咧就系非法嘅九龙。游行，警方一早已经部署足够的警力了，先在红隧以及西隧九龙出口架设路障查车，亦都派员四出截查就可疑人物，其中在北海街后巷发现3袋的砖头以及就碎石，又在港铁旺角站之外就接获2名的少年，其中一人没有带身份证，另外一个人就藏有头盔以及就防毒面具，两个人被带回警署之后亦都由家人接走的。咁啊，油麻地港铁站一带亦都有人叫口号啦，警员不断截查，以及咧就票控聚集者，咁亦都咧就系高举拘捕人士啊，话到佢哋涉嫌咧就系非法集结啦，亦都有举出咧一啲嘅警告嘅指示牌啦，包括咧就系一名啊怀疑咧就系播放港独口号嘅女子啊，以及咧就一名新巴嘅司机，佢被指咧就喺文明里快速行驶，一度咧就紧贴路旁嘅警员，咁啊以一个涉嫌危险驾驶将佢咧就拘捕噶。至于旺角方面啊，聚集者分别咧。弥敦道以及朗豪坊等等就高叫口号，警方一度封锁弥敦道南行线，以及就高举南旗警告，亦都票控多人，当中包括就是学媒的记者，当中12岁和17岁的小记者被带返警署，通知家人之后就是接走的。警方表示，截至到昨天夜晚9点钟，最少289人在旺角以及油麻地地区就被捕，最细15岁，其中270名的男女涉嫌非法集结，5名男子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5名男子涉嫌未能出示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其余被捕人士分别就涉嫌袭警、阻差办公以及游荡等等。暂时未有人是因为涉嫌就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的。咁医管局亦都话到，截至到寻日夜晚10点半，示威冲突当中有9人，包括咧就系5男4女受伤送院噶。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系警方国安处喺寻日朝早咧就拘捕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快必。咁啊话咧，最初系循呢个港区国安法 煽动分裂国家罪名的方向调查，经搜证以及是征询律政司之后呢，就以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发表煽动文字采取行动。咁就指称呢，谭德志呢是摆街站期间就涉嫌是发表的言论文字引起了憎恶，藐视政府，字眼引起民间不满。咁港大法律学院啊，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就忧虑咧，言论自由受限制，就话咧煽动文字系相当政治性嘅罪行，当国安处都插手介入香港言论自由范围，系令人咧担心嘅趋势嚟嘅。咁而講到人民力量嘅主席啊陳志全咧，佢尋日咧就有前往大埔警署之後咧講翻，話警方咧就攞走咗阿譚德志擺街站期間嘅衣物啦、派發嘅口罩啦。咁佢質疑咧譚德志開設健康講座啊，自然會批評政府唔封關、全民檢測成效成疑。係咪所有批評政府嘅街站言論？都會涉及觸犯煽動罪呢？咁呢個係陳志全嘅一個提問嚟嘅。咁而人權監察發言人葉歡柔呢，佢就話啦，煽動罪罪行古老，多次呢被聯合國批評呢就不符人權啦，因為基本上呢係以言入罪。佢話呢，即使警方最終冇法律行動，亦都會造成呢一個嚴重嘅寒蟬效應嘅。而另一位人士啦，就行會成員啊，資深大律師啊湯家華咧，佢就表示言論自由有界線嘅，《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條列明啊，如果係涉及係煽動國家種族仇恨、構成歧視、暴力，法律應該禁止。又話咧，好多國家咧都有仇恨罪，咁啊，佢認為啊，煽動罪可以參照咧藐視法庭罪。後者要引起廣泛對法庭的不滿、敵視，咁預料咧煽動罪亦都要引起社會對政府的廣泛憎恨，先至係屬於犯罪。咁被問到咧點樣界定憎恨同批評政府咧？咁湯家華就話啦，佢唔認為咧批評政府做錯，高呼林鄭下台，咁係會構成憎恨。但係黑警死全家等等嘅字句咧，可能就會涉及憎恨啦。咁講呢個嚟自今天咧《明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东方日报》嘅港文啊，又系嗰啲咧好押韵嘅标题啊，放宽居屋揾人品，未保价收市值租金。 哦， 系啦，咁啊， 内文讲咩咧？ 讲咩咧？咁啊，讲紧咧，其实公屋嘅轮候时间咧系有增无减，市民上车遥遥无期啊。咁啊，香港房屋委员会咧早前就优化咗未保价资助出售公屋计划啦，咁啊，容许咧就系合资格嘅业主出租整个未保价单位或者系个别睡房，就可以俾呢个公屋轮候拆合资格嘅市民去解燃眉之急嘅。不过咧，计划就半桶水，当局咧就未有为租金设限。咁啊，《东方日报》就话啦，发现咗咧多个单位咧月租咧嘅呢一个价钱咧系过万元。咁啊，东区更加系有咧一个嘅两房单位以15,000元嘅月租嚟到承租，咁啊价钱咧能够媲美到私人楼宇噶。咁有議員咧就批評計劃咧可能咧就效果不彰啦。咁當局亦都未有擬定呢一個租金嘅上限，就係做啲唔做啲。咁啊，房委會亦都有回應嘅，就話啦，計劃旨在咧就係希望透過善用現有嘅房屋資源，為合資格嘅公屋輪候人士提供過渡性嘅住屋選擇。咁啊，根據資料咧，成交個案嘅單位咧面積係介乎216至到647平方尺嘅，而月租咧係介乎5,500元至到15,000元。咁啊，當中近九成嘅個案咧月租都係10,000元以下嘅。咁所有成交個案嘅租金咧都係由業主同埋租户咧双方自行协定，一般而言，租金水平咧就会受到地区啦、楼龄、楼层、面积、单位质素同埋配套等等，咁当然亦都包括埋景观呢啲嘅因素影响啦。咁咁啊，呢一个咧就嚟自今日《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有白元老彭仔同埋 Barbie 啦。 嗯， 唔知道两位寻日有冇落注喺呢个赛马日嗰度投注下？ 我就冇啦， 系啊，我都冇啊。 我買都唔識買， 我都係咁話， 我都係啊。咁但係雖然我哋三號冇買啦，咁但係即係新馬季開羅嘅時候咧， 好、多馬迷好雀躍啦， 好多馬迷好雀躍啊。咁啊，《蘋果日報》亦都講到咧，新馬季尋日喺沙田馬場開羅啦、受到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影響啊，咁啊馬場不對外開放嘅，成為歷史上第一次沒有公眾入場嘅開羅日。咁啊，雖然咧投注站尋日關閉啊，馬迷只可以透過咧就網上以及咧就電話投注。咁但係全日十場嘅賽事總投注額13.76亿，比上年嘅12.88亿咧就仲增加咗8000万添啊，上升咗6.8%，創咗咧歷年嘅同日新高啊！咁啊，由於限聚令底下啦，馬會只係容許每匹參賽馬嘅馬主以及親友總共咧係2个人入場，咁啊，所以尋日咧合共啊係285人。入場亦都係創咗歷史嘅新低， 係咯，好少人做其實， 係啊，好大到會蕩失路或者唔見咗個親友啊， 係啊，所以都好冷清啊。咁啊，樂明亦都講到話，咁啊馬迷咧就最中意就係嗰個敲鑼啦，記唔記得啊？有個小鑼噶嘛，係咪？咁呢個咧傳統仍然保留嘅，咁但係淨係得咧幾個嘅參賽嘅馬主咧，同埋嗰啲馬會嘅董事過嚟敲下個鐘。咁啊，報章形容都係整個馬場就係場面啊冷冷清清啊嚇。咁啊，講到今年嘅特首杯頒獎以及咧。就是敲大銅鑼啊，亦都咧就係由香港賽馬會主席負責噶啦。咁啊，特首林鄭月娥以及其他嘅政府官員都係冇出席噶，係繼去年啊受到反修例風波影響之後，連續2年咧，亦都係冇政府官員出席馬季開羅日噶。好啦，咁啊，尋日有份咧就係派馬參賽嘅馬主咧，亦都有話到嗱，馬會喺第一日賽事啊比較小心啦，只係限出賽嘅馬匹馬主咧就訂台，希望疫情快啲過去，咁啊等馬迷可以咧就入場享受下賽馬。提升現場的氣氛。他指出啊，尋日咧投注額非常理想啦，咁但係馬會管理層不應該自滿而忽略咗咧，就係限制馬主、會員同埋馬迷能否入場參與嘅重要性。他話到啦，長期欠缺廣大馬迷在場搖旗吶喊咧，係不完整嘅賽馬活動。佢咁樣形容係啦。佢話尋日啊，沙田馬場嘅會員專區咧，佢都見到咧就已經為日後重開做好準備啦。咁啊，見到好多標籤啦，劃分咗區域，以符合咧就政府規定嘅社交距離嘅。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噶。 食酸梅乾變超人， 聽話。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两位美国乐坛举足轻重嘅音乐人啊 ，Pharrell Williams 再加埋 Jay-Z 啊，讲述全世界嘅黑人企业家 entrepreneur。成功咧，除咗有諗頭之外咧，更加有膽去冒險啊！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Pharrell Williams featuring Jay-Z Entrepreneu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点至8点，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食酸梅乾變超人， 聽話梅姐變抗疫強人。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Good morning, hi, 小 宝神啊， Bobby，hello 啊，仲有咁多位神光嘅听众，哇， 啊、 真系啊，讲句说话都唔同啲啊， 梗系啦， 系啊，翻翻嚟呢一个嘅直播室之中， 啊、有晒人气啊，而家个直播室入边，不过都系三个， 点解觉得我有冇唔同咗咁？ 梗系有啦。 精神咗又靓咗， 容光焕发啊！ 梗系啦， 系咯， 我哋咩啊？不能病，更要靓啊！ 好句好句。 嗱，咁所以呢都系噶，我哋要继续呢系持之以恒咁嚟到去啦，去对抗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吓，要打败佢，我哋呢唔可以松懈嘅， 输紧啦佢已经。 是咪啊？ 系啊， 系啊，佢节节败退紧噶。 啊，真系好有信心啊！ 梗系啦，踩都踩死佢啊！我 咁唔该讲声啊！如果真系踩中， 好啊好啊， 我都要弹开啊！如果你踩中，嗱咁样唔好讲少啦。我哋咧喺呢一个嘅抗疫装备方面咧，真系好基本嘅又有，有啲咧好高档嘅又有。 系啊， 嗱最基本嘅，我哋梗系一人都要戴翻个。 口罩 同时呢、這个口罩呢都要是具备那个的保护能力才得的。不是呢那些都不可以防这个病毒的普通口罩呢、那些就真的呢差一点了。 现在我想个个都懂分的了。 是啊。 好啦，那咁除了口罩呢近嚟呢都多咗啦，喺街上面都系，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同感㗎，就系呢多咗朋友呢就戴呢个面罩。 係啊， 係啊，越嚟越多啊，係啊。 係啦，咁呢嗰啲面罩真系几鬼斩鬼啊，好似个挡风玻璃咁 样、啊、 又似个呢即系烧焊嗰啲面罩。 係呀， 好似烧焊嗰啲。 咁当然佢系透明㗎，唔系阻住你睇路啦，係咪咁呢就不过我呢见到嘅多数呢朋友呢喺街上面呢佢戴面罩呢佢都有戴口罩嘅， 系啊，系两个都有噶，系啊，两只都有。 我就都冇见过系净系戴面罩唔戴口罩。 我见嗰啲 B B 系咯，即系有啲初生婴儿就 小朋友 B B 系啦，就会手抱嗰啲就净系戴面罩唔戴口罩。呢、个我有见过嘅、 哦。好啦，嗱，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口罩咧，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咧？佢咧就系、是、叫做咧透气口罩、哦。 嗯。 透气口罩呢即是话呢佢喺呢一个口罩嗰度呢係有一啲嘅有个透气口啊，有个透气口。 零零四四有个四方嘢突出嚟嗰啲。 有个或者叫做呢透气嘅空隙咁样。咁、哦、呢就俾你呢就按嚟呢透气啊都方便啲咁样㗎。嗱、咁如果呢係想话呢都使用呢一啲呢面罩啊又或者係呢一个嘅透气口罩嘅话呢其实呢都真係要三思嘅。因为呢你都不能够单独淨係用呢一种㗎、因为呢佢係唔能夠話咧可以幫助到你咧，係防止嗰啲病毒咧傳到埋你，又或者咧係阻止你，如果係有病毒嘅話咧係傳開去。 哦、 有外國嘅大學咧嘅專家做咗啲研究，就係咧模擬人咧係噴啲口水啊， 譬如打黐咁樣。 咁出嚟嘅時候發覺咧，如果係用呢一個嘅面罩同埋透氣口罩咧，嗰啲嘅飞沫一样可以咧，系渗到出嚟啊！咁、所以咧，真系大家用咧都不能够单独去使用啊！吓、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透气口罩同面罩，系咪有用？真系唔使拗啊！ 入口车龙就喺八乡路西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东港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就龙蟠苑，咁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都系排到去龙蟠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车龙咧就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对出。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辉一段繁忙啦，排到去华都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啦，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Take your mind, let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Jason， 咁睇到呢上个星期呢港股就麻麻地啊，以至其实九月开局呢都是削少少啦，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交给你帮我们睇下啦，应该点去分析呢？ 美股上个星期呢就真係做得挺好嘅，咁一路就创新高啦，咁但係呢去到星期四开始呢就不然间就插水啦，咁最主要呢就係因为啲科技股呢就近呢几个月啦都升得太多啦，咁举个例子啦，就好似Tesla 咁样啦，咁大家近排都好熱衷于去炒买呢只股，咁但係呢佢由八月份开始呢即係、就是、公布拆細到而家，其实最大的升幅已经是去到成五成几的了。咁另外一方面另外一隻啦，咁就苹果啦 ,Apple, 咁佢亦都系啦，即系公布拆细之后呢其实到依家呢已经升咗四成几的。咁所以即系整体嚟讲呢系即系相当之贵的。咁所以到去到即系上个星期尾段啦，亦都系引嚟投资者嘅即系获利回吐啦，咁咁所以都回得几急的。咁带动埋即系个纳指呢亦都高位系回调咗超过半成的。咁咁所以咧到依家即係今個星期啦，咁其實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即係最主要個焦點都係喺嗰個新經濟股嗰度嘅，咁啊睇一睇會唔會係可以即係企翻穩啦，定係會即係會再一次回吐。咁要留意翻就係今日咧，其實美股咧就休市啊假期，咁所以咧就要留意翻今日港股嗰、那個即係走向咧，都係要睇住個即係內地個股市個表現。咁港股上個星期咧尾段咧，亦都係即係受到即係嗰個美股嘅拖累啦，咁就落到去咧24,600点嘅水平啦，咁樣咁啱啱好咧就回到去呢、這、一個即係20周線嘅水平嘅，咁都可以即係要今個禮拜亦都係啦，即係關鍵位亦都係要守住呢一個20天線24,598点呢一個位置嘅，咁即係相對嚟講咧比較即係穩陣嘅股份啦，又或者相對估值比較低嘅股份，大家都可以留意翻一啲即係中資保險股啦，又或者一啲本地地產股。 咁啊，收股民咧睇下呢啲股份咧有冇机会追下落后啦。咁啊，今个早上咧，郑太啊问只咧中国交通建设，即系中交建啦，1800。咁佢就话两年之前买噶啦。咁亦都唔想讲自己个位有几高啦。咁样，咁依家已经系差唔多去到4蚊边嘅水平嗰度啊。吓，咁啊，问下 Jason 应该有啲咩投资嘅建议？现价位应唔应该沟一沟货咧？因为同佢买入个价位咧，其实都真系争得非常非常远下啦。 OK， 咁郑太呢个即系两年前嗰个买入位，我估计应该都起码都成8至9蚊左右噶啦，即系最起码都咁依家就大约就4.12啦，咁样咁个即系嗰个市嘅幅度都比较远一啲噶啦，咁所以即系暂时如果你话依家呢个位如果要沽出嘅话，咁其实都比较困难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去沟货嘅，咁样咁暂时嚟讲又亦都系仲系日日喺度破紧底啊，咁暂时亦都未见到一个即系明显嘅支持嘅，咁所以暂时睇如果系郑太唔选择沽出嘅话咧，我只能够讲就系你守住啦，守住现有嘅股份啦，咁样咁但系沟货就一定唔系好适宜噶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唔该晒 Jason，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吗？唔该，拜拜， 拜拜。早晨，早晨。 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呢、这个时候又是咧，呼吁下我哋啲听众朋友啦，晨光嘅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咧，就系、是、预约登记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就可以点唱嘅。咁、我哋嗰组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1872388。咁啊，小白咧已经系准备就绪咧，就接听你嘅电话。就诶、据闻嚟紧呢个礼拜三、礼拜五都 冇错， 都仲有个吉位啊。 系啊， 咁啊可以把握住。如果咁巧又系你嗰啲嘅特別嘅日子啦，想表白啊，想慶祝啊，或者係想講翻兩句啊，咁都可以係一個好好嘅渠道嚇，同埋機會。 系头先咧，我出去斟水嘅时候望一望个天气啦，啊啲雨咧暂时就停咗啦，广播道呢一方面，咁、但系 即系有冇阳光啊？ 阳光就真系冇啦， 咁、天阴阴咁啊， 系啦，继续都系天阴、啊，咁诶同上个礼拜嘅天气有啲唔同，上个礼拜咧就真系骤晴骤雨嘅， 系啊系 啊，一阵好劲嘅太阳咧，突然间咧十分钟之内咧，好似咧嗰啲舞台剧换布景咁样啊，即刻入边即刻，喂换翻个阴天同埋有黑云出嚟先，咁啊换翻 一声。 跟住就哇，跟住就勁落雨咁樣咯。 啊，咁啊，大家要注意啦，雷暴警告咧係繼續生效緊㗎，會去到今朝早上11点嘅。咁而家嘅室外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88%。咁啊，一邊啊，小白咧就接聽大家嘅呢個晨光 Morning Call 啊預約登記嘅電話啦。另一邊咧，我哋亦都要咧欣賞下朱海婷呢個靚豬媽。啊，今個月份咧就頭呢兩個禮拜。一咧都有揾嚟一位朋友咧，一齐倾下咧佢嘅亲子之道嘅。 佢都系靓妈嚟噶，佢系吴若希 Jenny 啊。 成个地先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啦，今个星期咧九月份嘅亲亲靓猪妈咧，咁我 Heidi 咧就请嚟另外一位咧，哇，应该系期待做第二任妈咪嘅一个靓靓妈咪。以前我认识佢咧，觉得佢又高又瘦，身形又靓啦，唱歌又好听啦。咁但系佢做咗第一任妈咪之后咧，都一样系 keep 住呢个感觉嘅，就系吴若希 Jenny，Hello。 Hello， 早晨啊 ，Heidi。 喂，我好记得咧，嗱，啱啱上一次见你咧，应该系个零月前咧，我哋喺公司嘅一个感谢仔嗰阵时见到你，都仲系好 fit 啦，跟住着得好靓咁做 show。嗰阵时都我哋咧吓就未察觉你已经怀有第二胎，但其实嗰阵时系咪已经有咗 B B 噶啦？ 嗰阵时系就系啱啱有咗一段时间啦，咁 未特别讲嘅时候嗬。 系啦，亦都系个身形都仲系可以接受嘅。 系嗱，而家睇翻咧，嗱，啱啱好似前一两日先有报道影到你，哎呀，去同啊老公同女女去行街啊，食饭啊，买嘢。而家讲下你最新嘅情况啊，嗱，陀紧第二胎仔仔啦，而家几个月啦，同埋你自己嘅身体点样咧？ 依家其实我唔系好识得计月份嘅，所以我谂系七个月松啲。 哇！ 因为我啲数学唔系好叻，咁就是。要松啲啦，跟住其实依家都系我觉得系进入尾声啦，已经系开心嘅嘢嚟噶啦。 哇，咁都好快啊！因为嗱，我就睇嗰啲报纸影到你行街样，喂，其实你系见到肚，但系都唔系真系话个肚好大，仲要当然啦，手脚纤瘦，块面咧戴咗口罩而家好啊，戴咗口罩咧，就算面肥咗少少都唔觉，但仍然系好 fit 好 slim 喎。系咪你其实上一胎陀住阿妙妙嘅时候都系咁样咧？ 唔是的，上一胎肥很多的，上一胎 個增磅嘅嗰個數字咧係挨近過重噶啦，已經。咁我得嗰陣時，醫生係同我講嘅，盡量就唔好食太多嘢，唔好食太多垃圾嘅。咁所以，但係今胎咧就好唔同啊！即係陀兩個唔同嘅小朋友個反應都真係爭好遠嘅。今胎係個胃口少咗啦，少食多餐咗啦，咁亦都係個感覺上係冇之前咁水腫啊。 嗯， 真系肥晒喺个肚上边咁样咯。 哦，咁咪好咯，即系长喺个胎度，但系你自己可能手脚啊个状态都好好。咁之后如果生完要 keep 翻 fit， 应该不是难事喎，应该可以好快又 fit 翻去翻你最正嗰啲身形，系咪啊？ 咁我觉得都系要时间嘅，因为始终我自己就好啲嘅，我就 prefer 顺产多啲嘅，咁所以顺产嘅话，咁我可以快啲去恢复。个状态咯， 系咁就上次三秒秒嘅时候，即系而家秒秒三岁几都系三年几前啦。咁之后你嗱讲翻 keep fit 嘅状态，你如果顺产，而家有轻扎肚啊，有好多嘅 keep fit 方法，都系咪好快到上次？虽然系重啲啦，啲嘢系即系胀大啲啦，但系都系咪都几快可以 keep 翻嗰个状态？我见你都好快做翻节目啊，都会出翻嚟啊嘛，嗬。 我上一次我谂真系要回复翻。即係去曬水腫啊，所有嘢都可能講緊生完小朋友之後半年左右啦。咁、但係因為自己都有喂人奶嘅，喂母乳，所以其實頭嗰三四個月左右咧，都唔會去刻意去減肥，係 因為要 keep 翻最好營養俾 B B 嗬。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反而真係叫做開始收翻身，係講緊三個月開始先至可以做運動啊。我記得。而是由一些很輕量的 TRX 開始做起啦，做到可能一個月之後就開始會打下拳啊，做一些cardio 啲嘅啲運動咁樣咯。 好啊 ，Jenny， 我同你分享一下一个我自己嘅感受啊。嗱，之前咧喺公司见到你啦，无论系化妆间啊，或者系录节目嘅时候咧，你都系咧，哇，好开心嘅女仔啦，嘻哈哈啦，讲嘢又好直率啦，畅所欲言咁样啦。但系咧，你知唔知我今次同你喺电话度倾咧，由于我哋亲亲靓猪嘛，讲咗做一个妈咪啊，或者系一个妈咪嘅分享咧，我觉得你大个女咗嘅，讲嘢好似即刻咧一个妈咪通出咗嚟啊，第一次听到，我觉得系。 哦，因为做。做媽咪之後咧，有個有個媽咪嘅形象要保持喺個女面前。 你會唔會翻到屋企咧？即係將平時咧喺公司可能喂驚開啲女仔嘢嗰啲嘻哈，真係翻到屋企對住妙妙咧，喂點都做翻個媽咪樣，係有啲唔同咧，覺得自己 係會有啲唔同嘅。咁你起碼對住小朋友嘅時候，某啲位置需要嚴肅嘅。 你嚴唔嚴肅到㗎？你嚴肅一下，你又會笑嘅。我 feel 到你。 我会严肃完之后，如果我个女一顶我，我就严肃唔到啦。 我觉得有一次咧 show 啲相，定系唔知个女录咗 video 俾你睇咧，你喺化妆间同我哋分享都开心到不得了嗬。 系啊，因为做嘢同做妈咪系两样唔同嘅角色嚟噶嘛，即系做 边个角色难啲啊？ 做妈咪难啲嘅，真系， 因 为喺我嘅角度就系妈咪系需要系有一个。即清晰啲嘅指示话俾佢听，你希望佢系点样做嘅？你冇得喺，即我觉得，因为可能我好细个出嚟做嘢啊，做咗好耐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身边好多人都会当你系妹妹仔咁样样，咁习惯咗咧，出到嚟做嘢系就系、是、开开心心啊，讲嘢冇乜所谓啊，因为大家都会。即都是会当你小女咁样，咁就冇包袱，同埋做嘢，我哋呢一行做嘢通常系俾人 take care 为主噶嘛。 系啊，其实都算一个好幸福嘅行业。出到嚟咧，基本上起码有三四个人喺你身边咧，照顾你唔同嘅部分啊，嗬。有啲咩事都系被宠爱嘅，但系翻到屋企唔系啦，你就要做翻嗰个角色啦，系咪啊？ 冇错，咁所以妈咪嗰个角色系辛苦啲嘅，但系咧好玩好多嘅，开心嘅，因为始终自己小朋友咧，你对住佢嘅时候系有一种嗰种幸福感咧，你系唔可以用 一啲説話去形容到出嚟。 有冇誇張到咧？嗱，譬如我當你攞個金曲獎嘅開心，可能有冇阿淼淼講一句 Mommy I love you， 即係會係好唔同嘅開心，但係好難咁比較。但係我諗我哋係媽咪或者係爹哋嘅人咧，就會好明白我哋講緊乜嘢噶啦，嗬。 真係噶，因為咧你。我不会重温翻我攞金曲奖的片段， 真的不会，冇理由的吧？ 真系冇，因为我觉得好丑样。咁但是我会成日都重温翻我个女细个 B B 仔啊嗰啲相啊，好听翻佢啱啱识得嗌妈妈妈嗰阵时，唔识嗌妈咪嗰只，嗌妈妈妈妈嘅时候，跟住睇翻佢细个游水嗰啲相。你就會覺得嗯大得好快啊！我唔想啲時間過得咁快咁樣。 係啊，我記得上次同你喺化妝間撞到咧，已經即係嗱，你又問我女幾大啊？我又問你女幾大，你都已經同我講過一句就係話：哎呀，大得好快啊，唔捨得啊，嗬。 嗯，係啊，我諗呢個係所有媽咪爹哋嘅諗法嚟嘅。 我又想訪問一下啦，嗱，當你咧話俾阿淼淼知你就嚟做家姐嘅時候，咁啊，佢嘅反應係點咧？嗬？ 耶！我要妹妹咁樣， 啊係啊，通常女仔都話要妹妹嘅。咁你而家點樣同佢講？其實係弟弟啊，點樣去即係嚇幫佢做一啲即係預備功夫先？ 啊，佢都因為佢其實都係一個好接受自己做家姐嘅小朋友嚟嘅，佢好中意同小朋友玩嘅。 嗯。 所以其實由一開始佢知道自己做家姐。跟住有弟弟有妹妹嘅時候，即有弟弟嘅時候，佢都係好樂意啊！佢成日都會同我、嗯，我要幫手抱，我要喂奶。 嗯，有冇摸下個肚肚，或者 even 你有冇譬如產檢嘅時候，都會帶埋佢去睇下啲超聲波啊，令到佢覺得哇，原來係件事係咁樣發生嘅咧？ 有噶，我覺得我個女真係好 sweet 噶，因為咧佢係每一日起身臨瞓或者間唔時玩玩下、嗯、都會走過嚟。摸下我个肚啊，同我讲都弟弟咁样样， 或者锡啖佢啊咁嗬。 系啊，好 sweet 噶，我老公都唔会日日走过嚟做呢件事，但系佢会日日走过嚟做呢件事。 嗱，你老公呢一 part 咧，我哋下一集就会再同你继续倾啦。成日听啲报道又话你闹佢啊，又话你投诉佢呢样嗰样，但系我又觉得 Jenny 咧，其实一个好 sweet 嘅女仔嚟嘅。下个礼拜翻嚟要再了解一下你嘅。好啦，今个礼拜倾到呢度吓，我哋下个礼拜咧，亲亲靓猪妈继续同阿 Jenny 吴若希倾偈嘅。拜拜， 拜。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怀同鞋了，无奈要搁浅，没有办法撑到变经典。谁又替我戴上定情戒指？你好不好？现在我已不知。假设若世事也能如意，何用共你到此？其实怀念都不需要。当我望我仍然活到全无缺，剧情问谁又？ 哇！如果是有啊，跟住 follow 开阿专连若希嗰啲啊，社交平台嘅朋友仔咧，应该间唔时都会见到佢个肚墩嗰度有啲 好活跃嘅情况， 系喐动嘅啊！啲影片咧会啊铺上网喎吓，咁啊期待住啊呢个小生命嘅来临啊！咁啊刚啱听过咧，有嚟自系啊吴若希去较早前派台嘅作品啦，没有你并无挂念。 晨光追踪三十一， 有罗启新在电话旁边啊！早晨，卡神， 早晨啊，鹏仔， 好，今日星期一晚上的港台电视三十一有什么电视节目选择呢？ 是啦，今晚咧八点钟就有呢个铿锵集啦，咁啊讲下咧。而家咧嘅教師嘅壓力，咁究竟係咩咧？係咪啲網上學習啊？原來唔係，因為過去一年咧，教育局咧接獲咧就超過200宗有關教師涉及社會事件嘅專業失當投訴啊！ 哦， 係啦，有啲家長咧就要求啲老師要做直接表態。咁啊，亦都有特首咧就話教育唔可以冇掩雞籠啊。咁咧，內地嘅官媒又話咧要刮骨療毒啊，咁樣。咁喺咁嘅大氣壓力之下咧，即系啲教师点教学生啦吓，即系， 即系要先系调节好自己嗰、那个精神状态先，同埋或者心态先吓 吓。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咧，咁啊可以睇下啲历史啦。咁啊，東九龍咧，大家都知啦，有幾大啦，又好多唔同嘅港鐵啦，同埋地方啊咁樣啊。原來由觀塘咧出發去到茶果嶺、鯉魚門、牛頭角等嘅地方咧，好多公屋嘅地址咧啊。原來以前咧就同官方嘅鹽場同埋打石嘅商貿咧有關係嘅喎。 哦，係啊， 係啊， 即係咩啟業村嗰啲啊？ 差唔多啦， 关唔关 事？差唔多啦，咁你又谂下，哇！谂翻下以前嗰啲人咧，对住即系荒芜一片，都冇谂过咧，今时今日咧，嗰度会旺成咁 系 嘛？ 系 啊， 咁啊，莫非会带我哋翻去旧时嗰时？定系有一啲嘅即系前辈，有啲智者会同我哋分享翻以前啊嗰度嘅发展咧？ 系，梗系会有啲智者同你分享啦，系嘛？咁啊，港人港女啦，吓咁啦。依个香港人最想住嘅地方系边度啊？ 阿鲁阿图， 冇错啦，就会讲下阿鲁阿图 啊。 咁咧就分享下啦，佢去呢个地方嘅感受啦，咁样。咁啊，跟住咧就睇下呢个大自然啦。 系。 咁啊，就去到咧。呢、這、一个九点半一齐闯天啊！大熊出没，注意啊！ 喂，系咪嗰只熊先？ 是红人的红，是啦，棕红就是啲阿拉斯加。今次就讲下佢哋啲红嘅私生活，即系同除咗讲下啲红咧，大家互相即系求偶啊、交配啊咁样。其实咧嗰日都几好笑嘅，即系原来嗰啲红。红女女啊， 系 ready 嘅时候，啲红佬咧走埋去咧， 红抱佢， 系啊，佢咧走埋去咧，嗰个红女会擘大口闹佢哋噶嘛，你可以配任何音乐嘅，因为 死人你，你系咪你啊？ 系啊，咩都讲得落去啊吓，咁今日睇下啦，咁啊 有冇票得咁好笑啊？ 系，梗系冇啦。咁另外咧，去到呢一个十一点夜广场咧，哲学有偈倾咧，就会讲黑色幽默啊。即系呢一个哲学家阿幽默，咁佢咧就系、是、有啲评论咧，就将我哋信嘅因果论都打垮咗噶。 好多谢 Cousi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负责统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今日是计划进行的第七日，过去六日累计有102万7000人采样检测，当中826人重复采样。截至朝早八点，有115万1000人预约登记检测，有39个检测中心的即日预约额满。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昨日有超过90%已经预约的市民按时采样检测，另外有39000人在没有预约之下前往检测中心采样，另外有197宗个案的个人资料是被他人登记预约，其中112宗怀疑被盗用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对于有800多人是重复采样，聂德权说比例好少，行为不违法。至于会不会再延长全民检测计划多三日，他说言之尚早，要视乎未来四日检测中心运作情况。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昨日被警方以国安法是被警方国安处以刑事罪行条例拘捕。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年制定《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的时候，并没有人权法案，亦都没有基本法关于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认为以目前的法律，有关的条文不太可能符合人权保障。张达明提到，有关条文的字眼宽松，包括警方所指会挑起对政府的憎恶，或者是引起居民之间不满的言论和文字，都是会被纳入。按此标准，相信近日很多市民较激烈的言论都会中招，社会亦都对警方似乎针对反对政府的声音执法抱有疑问。在葵涌村发生的命案，警方暂控一名46岁女子谋杀罪，今日稍后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中一名21岁男子死亡是被告个仔，警方星期六凌晨接报到案发单位调查，相信死者是被妈妈以垃圾胶袋或者是箭台布等的绳状物品勒死。警方早前说，有理由相信死者是智障人士，近日由照顾院舍搬回屋企，涉案的家庭没有家暴记录。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病例，至今一共有85134宗感染个案，180人仍然留院。另外当地单日再新增17宗，另外内地单日再新增17宗无症状感染者。国家卫健委通报，新增的输入病例当中，上海和广东分别占4宗，四川、天津和重庆亦都出现确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6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248亿，是刚刚转了，是24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9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1.4跌2.6，小米集团24.3跌2毫，药明生物185.2跌3蚊，腾讯控股521蚊升3蚊，中芯国际20.5毫跌3.1，友邦保险78.9升1.25，中国平安80.3跌2毫，建设银行5.47升3仙，中国神华13.46升1毫，美团点评259.6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3，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7，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 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6点，跌八点。港金现价报17,8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25美元，卖出1,9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嘅第四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啊，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嘅第四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挤塞，龙尾去到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渣华道这一段落去渣华道这一条支路就挤塞，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啦，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这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货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呢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车多；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啦，龙尾去到打豪敦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道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道公司有没有攞牌，可以上 www.tcsp.cr.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悠长假期的陈凯琪，希望每个市民朝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仲豪送返嚟，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一个关于长衫的节目， 一班长衫爱好者回顾历史，解构制造过程，令你代入长衫爱河。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一个关于药物的节目， 从一粒药丸怎样诞生， 到怎样食法才是对，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药你要知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呢、這个向我的向呢个发财家， 边时翻嚟啊？ 我的享乐时代实在太耐咧，冇分享咁样，所以打咗裂啦。条例都吓， 或者都系透过电话啦。之前我记得上次拍嘢讲享乐时代咧，就讲一个 就 系 清洁清洁嗰个咁嘅冷气机，跟住咧佢就坏啦。 真系啊！ 其实你会唔会觉得自己清完之后整坏咗啊？ 唔关事啊， 唔会啊嘛。不过又咁好手势 啊， 都用咗一定嘅年期啊吓。咁啊，机器始终会坏嘅。咁啊，即系最紧要系买过个身啦。系 咁啊，嗰啲今天咧嗰、那个享乐时代咧就唔系讲话买呢、這个。冷氣機啊嚇，不過咧都同呢一個購物咧係有啲關係嘅，直頭係有關係添嚇。咁當然啦，呢一輪咧即係大家抗疫在家啦，就比較係多時候咧留喺屋企就好少出街。不過咧而家漸漸咧，好似咧都大家已經習慣咗一個咁樣嘅生活嘅形式啦，就係咧出街係要戴口罩嘅，係同人咧就盡量保持一個社交距離。咁啊，如果係太多人嗰啲地方就唔好去咁。咁啊，除此之外咧， 講 係 咁講啦，嗰啲咁嘅超級市場啊，或者嗰啲日式 啊， 日式嗰啲超級市場，哇，簡直係排隊俾錢咧，幾十萬人咁樣。 喂，喺過去呢兩個星期到啦，呢一個嘅週末周日咧，其實都真係咧，冇好乖地留咗喺屋企啊，都有咧，即係出去 出下法啊， 街外面咧，即係正常活动咁样啦吓，咁当然都系照顾住自己个身体状况啊，会戴口罩啊等等呢啲会遵守嘅吓，咁咧都发现咧真系喺呢一个嘅市面上面咧嗰、那个嘅购物嘅意欲咧，彭仔观察到咧就真系大家咧好似饿咗好耐咁， 想买嘢， 包括一。铜锣湾嗰间，头先你讲话日资 D 字头嗰间， 系啦，嗰间咧，哇，佢可以喺地下度排队嘅， 系咯，排队 喺地下排队， 系啊， 佢嗰个楼高四层， 系啊，好夸张， 嗰条人龙系喺地下度排队， 系啊，所以你都知点解佢前身嘅唱片铺会做唔住啦，因为你点都做唔到一间唱片铺有人喺下边排队上去咧， 冇嘅，咁咪只会令到我呢啲咪打退堂鼓咯， 系，我都系咁话， 原先真系有谂住去潮下性嘅排队， 系，真系有谂住噶，点？真系冷不防佢日头，其实都系一朝早唔知十点几十一点几 咁早啊？呢啲时间啊， 系都已经排队，唔系啩？咁样好啦。除此之外咧，咁啊，不如去远啲啊。去到咧，哇！東涌嗰邊好遠， 一遠就遠得咁緊呀， 係啦， 個地域流動性都幾高啊，係啊，你 去到嗰度啊，都有嘢買啊嘛，嗰度 嗰度有 outlet 嘅，因為 即係佢打造成為一個咁樣嘅購物嘅地點啦。咁我想話咧，喺嗰度買嘢咧，我都有一個經驗咧，就最近咧就其實應該好多嘅商鋪啦、商場咧都會做一啲嘅優惠嘅， 係啊， 即係可能你買滿唔知幾多錢，你儲埋啲單咧，咁就可以換一啲嘅優惠券啦咁樣。咁喺東涌嗰邊嗰個咧都係如是嘅。咁呢啲就大家喺疫情底下，即係為咗去刺激嗰個生意額，都係明白嘅。咁大家各出其謀啦。咁嗰一檔咧，佢咧就有一个玩法咧，就系你去到一个满咗一个银码之后咧，咁你去兑换啦，嗰个优惠券啦，佢咧系用一个系随机抽样嘅形式嚟到去俾一沓。 即係好似你消費完當消費滿五千蚊啦，喺個商場入邊，跟住你就好似幸運輪咁樣， 即係有得自己抽獎 㗎，咁 又唔係喎，係佢咧有好多個一 pack， 好似大信封咁樣已經 pack 好咗嘅，咁然之後佢就隨意係 random 咁樣俾呢一份， 係呢種啊， 係呢一種， 即係求其攞沓俾你。 哇，咁好開心喎！見開個信封好似咧，即係現金獎咁樣喎，係咪？ 咁啊，原來咧，真係我。打開咗之後，我睇到裏面係啲乜嘢品牌或者咩店鋪嘅優惠券啦，或者係現金券咧，我先知咧原來咧唔係個個信封都係一樣嘅。 哦，你攞咗幾沓啊？因為 唔係，我攞咗一個大信封，入面有幾張唔同嘅。 佢有五個大信封，因為 我諗緊 鋪頭都用咗好多錢， 因為 嗱咁啊真係，所以咧有朋友咧都話咧如果你打開之後咧，你係有某 某一個嘅品牌嘅優惠券或者係現金券嘅話咧，係可能會惹嚟別人嘅嫌線嘅，係啦咁樣，因為佢嗰度都有真係有幾多係好名店嘅，咁好啦，咁如果真係好名店嘅，佢俾你500蚊有鬼用咩？你要買10,000蚊先得， 先得嗰500， 係咪？好啦，咁但我都真係咧好細心咁樣去要。用埋佢咁樣作為一個精明嘅消費者， 即係橫店去開啦。即係譬如你消費咗第一間店鋪，跟住啊俾個信封你啊，可能你去某某運動品牌嗰度咧，就可能有 可以用埋佢嘅， 用埋佢你就諗都唔諗，即刻買埋佢啦。 我就要即刻用埋嗰一沓嘅優惠券，因為唔會再唔會用。 你啲消費者咪好咯，好有作用啊！真係派俾你， 因為我唔想再翻翻去啊嘛。 但係其實咧呢個東涌嘅商場咧，佢依家未已經停咗飛機啦，即係好多飛機都停咗啦。咁啊冇乜遊客底下咧，其實行方面係咪相對舒服咗好多咧？ 又唔係喎，其實都係好多人用，都係好多人嘅。不過就真係咧本地人多咗，主要都係本地人，亦都夾雜一啲係外國人。 系 啦，可能喺香港居住嘅， 系佢嗰头都好多，即系愉景湾好多外国人住 啊，搭车嚟嗰啲位。 咁我想话咧，咁结果我就真系咧，都几叻仔啊！我真系全部用得晒， 哇！全部用翻晒咧，彭爷，我又想问下，会唔会抽到突然间话，喂，即系消费咗500蚊，跟住咧抽个信封咧有1,000蚊咁样啊？又咪 嗰度我抽埋埋加埋，好似有1,600蚊啊！ 哇， 好似有1,600蚊噶都。咁 你有冇 计过 total 系要花几多钱先可以悭到个1,600蚊啊？ 佢好似用买满系咪6,000蚊咧，定8,000蚊咧？咁就有1,600蚊，但系嗰1,600蚊系点样配搭咧？就 random 啦，系啦。好，我想讲一件咧，即系我喺呢个购物嘅经验上咧，真系上咗一课啊！好啦，於是乎咧，我就拎咗咧其中一張嘅店鋪嘅 coupon 咧，就去諗住咧要洗埋佢，用埋佢。咁入到去咧，佢係一間服裝店嚟嘅。 OK， 嗰個嘅品牌咧，其實咧而家喺曾幾何時喺香港咧就好盛行嘅，周街都容易見到。但係唔知咧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咧就已經好似冇曬咁樣。但你發現又唔係冇曬，仲有一。间半间咁样，仲要系卖得好贵嘅啲衫，但系佢嗰啲衫咧，你又觉得似系翻工着嘅啫，咁样系啦， 行政人员衫嚟嘅，通常都 似系 西装， 白领添住，都未到去行， 咁咪窄啲嘅呢个咧， 都可以系行政人员衫啦吓，即系总之系翻工衫啦。好啦，咁我揸住呢个，佢有一张500蚊嘅俾我，咁我入去呢一个店铺入边咧，就谂住求求其其咁样买 T 恤啊，或者系啲有冇啲 物 啊咩都好啦，系咪啊？结果咧，俾我入到去嘅时候咧，发现咧有短裤卖咁样，咁啊短裤咧，佢嗰个短裤咧就系、是、黑色短裤，我要描述一下，嗱黑色短裤，就适中剪裁，适中剪裁。个剪裁就系好普通嘅一条运动裤，黑色。短褲得嚟係運動型嘅，咁然之後咧，佢係個褲頭帶有一條繩綁嘅嗰種，好啦，咁佢嘅質地咧就係、是、有少少似係風褸咁樣嘅質地， 尼龍啲嘅， 但又介乎係啦，又介乎尼龍同呢個風褸嘅質地，好啦，我只係想話呢一條短褲。我拎起手，哇！即系平时我去嗰啲运动铺，120蚊都有交易噶、 啊，或者 U 记嗰啲79.9啫，平时 系啦、啊，就系嗰只 79.9。哇！ 我一拎起嗰个银把，1,800几蚊。 喂，呢啲就過分 mark up 啦！就算佢俾咗1,000蚊嘅 coupon， 你條短褲要2,000蚊啊！哇，你都成1,000蚊買條短褲啦！ 我真係孤陋寡聞，井底之蛙。 咁你有冇嗰、那個店員有冇都有一絲尷尬，定還是佢入咗血咁樣？即係 唔會啦，我諗佢 人哋邊度得閒理你啊？ 係啊， 人哋不閒。 唔得閒理你啦嚇，人都唔知係咪混吉嘅咁樣。 喂，好多人咩？你入嗰間鋪頭 唔係，但係我想講，佢係1800多元，嗯、但係佢減價， 哦係啊， 減到700多元， 七百幾蚊，再你用500元啦，係咪？ 係， 即係200元。 好，我就用你200多元買呢條1800多元嘅，而我覺得只係值120元嘅短褲。 喂，有冇開心嘅感覺咧？咁樣係嘛？ 我講。得简直大开眼界我都不知几恨咧，即刻可以平日着翻嚟俾你哋睇下。 哇哇哇！ 叫我哋估下几多钱？ 1800多元 啊！哇哇哇！我好好想等阿柏爷，好期待佢着呢条黑色嘅短裤啊！真系。 咁你话呢啲咧？喺购物上嘅享乐咧，系咪真系令你真系不生难忘啊？真系 有趣有趣啊！ 我未来嘅日子应该要再向呢啲方向咧，再发掘多啲，开阔自己。嘅眼界先得。 Boy, have I told you? I swear you put the sun up in my sky. When it's cold, you pull me closer. It's so hot, it's like the middle of July. July. What happened? It's so tight, so let me lay you, lay you. Nothing better than your skin. Can we make it all night? We don't stop, all up on my body, babe. You won't touch me like a summer night. You feel like a holiday. Ooh, up all night. We don't stop, fill up on my body, babe. We're just dancing the night away. Boy, you feel like a holiday. So I'ma let go. No one else in the world could ever come close to you, baby. Close to you, baby. We're taking it slow. Have I told ya? You give it to me like no other guy. We got the heat, yeah, like this summer. And that's why I'm so glad I made you mine. 自己 holiday 啊，唱嘅系 Little Mix， 哇，俾彭爷感染到咧，我都即刻想消费啊，带动到个消费气氛啊，唔知道小白同埋 Barbie 咧系咪都想用下钱啊咁样啊吓？ 我期待啊，我买翻条1800元嘅裤翻嚟着啦。 系啦，但系冇减价嘅咁样系咪？跟住再 因为抽唔到 coupon， 继而再笑我，再同我讲话，喂，嗰间日式连锁快速时装店79.9啫，傻仔啊！ 喂，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系接棒啊，白元路小白喺度啊吓 ，Daniel 都喺电话侧边 ，Daniel，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 啊 ，Daniel 你好啊， 系 你好， 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点唱俾你个细侄女听系咪啊？ 哦，系啊， 点解咧？ 我其实有两三个细侄女，即系我三个表姐嘅， 哦， 一个表哥嘅， 系系 咁我大表姐个女就叫青青啦， 青 青今年就读中六嘅， 系 咁我二表姐一个有两个女嘅咁。一个叫仲恩就读今年就读中五嘅， 系 另一个尹琪就今年就读小五嘅， 系哦。 咁我三表就未结婚啦，咁我四表哥咧就个女彤彤就今年就读中一嘅，系我想希望即系佢今年啱即系阿姨啱啱开咗学啦，咁你知啦，而家疫症期间即系佢哋读。即系要读书就开学，唔系即系要上 Zoom 咁样。而家唔系咁， 系 唔系咁 就辛苦啲啦。你意思系辛苦啲啦，系嘛？ 辛苦少少啦，系即系啲技术嗰啲嘢系啊。 哦，咁啊想打嚟打电话嚟支持啊！ 比如我而家都唔识嗰啲嘢 嘅， 系啊。 哦，系啊，系啊， 想系啦，即系打。翻嚟支持下咯， 哦，好啊，系啊，有冇啲咩实质嘅行动可以支持到佢哋啊？即系例如话，你又视像同佢哋讲话，叫佢哋加油啊，咁样啦。除咗晨光 Morning Call 之外，会唔会做其他嘢啊？ 赞助佢哋平板咯，得唔得？ 哇，犀利，有三个仔女啊！ 我再谂下咯 ，好啦， 都唔系冇机啊， 因为我哋好少见，即系我一个舅父，即系表舅父啦，系咪？仲即系想。咁耐以嚟都冇做过啲咩嘢，所以咪 唔紧要，咁咪而家开始做咯，系咪？阿欧个提议都好好啊，送平板俾佢嘛，系咪？ 几开心，小朋友收到礼物， 又或者送嗰啲咧防蓝光嗰啲膜啊， 系啊，眼镜都好紧要，护目镜啊， 系啊，系啊，咁咪用呢啲方法去支持住佢咯，系咪？ 好啦 ，Daniel， 今日咧就拣咗陈慧琳 Kelly 嘅作品啦，咁啊，凭歌记忆对你太在乎，咁我哋依家即刻听呢只作品。 好啊， 做咩啊？你仲有嘢补充系嘛？吓， 唔系，因为嗰阵呢首歌啱啱嗰年，我应该系读紧，应该唔知四年班定五年班嗰时，即系啱啱嗰段时间，即系听，即系我自己听你电台 哦， 因为会听你电台噶嘛，咁周柏时都会播呢首歌，我想搵翻嗰啲 感觉，搵翻啲感觉。 好啦，咁啊，一齐听下歌仔啦，星期一嘅早上好嘛？ 多谢你电话，拜拜。 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对你太在想这心花不会枯，我要你在乎，没什么真心欺侮，只想彼此都不厌恶。 陳慧琳的作品對你太在乎 了，我們對聽眾都很在乎的，所以明天早上早上6點開始呢，又會跟聽眾一起聊聊天，轉頭風吹發雲，明天再見， 拜拜。